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啊。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咧，最紧要系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咧，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星期一，今日冇咗只小羊，得翻个场面嘅小强，我系小张张。 小羊妹出 trip， 马小强冇得俾人啜，我系小曳曳。 518205304，呢个系密码。518205304，就系我今日依家嘅心情啦。胡忧八二了，胡散年师， 即系咩啊，大哥？ 想知咧？ 翻译下啦。 好啊，518205， 唔要发二零。 胡依八二你，我依不爱你。5304就系、是。我生气了 我觉得后面那几个句粒字好有用喎、5304是不 是不是5304我想你死啊胡三年先。 喂啦我记住几低句啫。 5304 反弹啊。好啦呢个礼拜一啊小杨有出 trip 拍嘢啊所以我哋三个人陪住大家。 好 嚟啦风骚快活人三小时嘅节目。 早晨上去天气警告生效啊，三十一度气温，相对湿度69%。听紧啦，我哋台第二台。今日天晴酷热，各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啊，未来数天持续酷热，到底呢个杜苏芮会唔会嚟我哋呢度咧？真系要等等睇睇先知道啦。本周中期骤雨增多，各地区仍会有狂风雷暴啊！希望唔好影响个周末啦。节目一样咁丰富啊！我哋稍后咧十一点钟之后就有呢一个估估下学语文嘅，系啦，同埋今日都有数女关注组嘅，留意一齐啦吓。咁啊，呢天气咧真系好酷热啦。其实咧，今时今日咧，大家咧仲会唔会下昼咧出去 shopping 噶？即系呢个， 梗系会啦，都会噶嘛，不分上昼下昼午夜噶啦。 你都望住我啊 ！shopping 精，我话我呢啲 shopping 精啊， 望住我啊，我系啊。 shopping 讲紧唔系一定系冷气间，因为琴日咧同一啲朋友咧，外国。 翻嚟啦，咁样就讲讨论下啊，其实晏昼所以行呢啲叫深水埗嗰啲鸭寮街啊嗰啲咁样，大家就话诶、哎，其实而家咁热咧，仲适唔适合晏昼行街啊？适 合啦。 咁以前咧就啲人未必会咁样去讨论，唔系噶，而家又有嗰啲咩暑热啊，咩工作，即系会嗰个天气同以前不能同日而语咯。即系不过当然啦，亦都每一个人自己选择、如果你觉得冇乜所谓，咪行咯。 我识得有个朋友啊，好怕热噶，但系为咗吃喝玩乐咧，夹部风机仔喺个背脊嗰度啊， 系 咪先？ 系，我就觉得咦，点解你背脊嗰度成日永远都会拱起咁嘅？ 系啊， 我识得你咁耐都唔觉噶，咁样 玩到好尽嘅有啲人。 所以原来咧就佢后边嗰度夹一个风机，长期吹住自己个背脊。如果唔系嘅话，佢会大汗揼细汗到就系大汗淋漓。 嗰部机好有用噶，又可以充电啊，好多古灵精怪嘅功能啊，不过嗰嚿嘢好重啊，我都唔知咩。 你孭过啊？ 我咪攞过，攞上手好重，真系好重。 但如果你相比，如果佢能嘅，真系令到你降温，可能或者你要愿意， 我会 孭住咧。嗱，譬如而家有啲颈嗰啲咧，一个箍嗰啲咁咧，我都想试下嗰啲系。咁好似有两种，一种系吹风，但系一种好似系真系 冷气。 居民系冷气嚟嘅，系啦。 你咪买只咯。 我都属于系啊，试下系嘛。 好啊， 可以。 你咁怕热， 我系啊，系。 你成日喺度拨拨拨。 系啊，唔知有咩用咧？我咁样拨，你觉得咁样会唔会可以降到温？ 唔系啊，反而唔系啊，我觉得佢 心理上， 心理上 唔 想拨， 系啊，佢成日都系咁。 拨下拨下咧就， 但系佢又似嗰啲大葵扇，系咪啊？ 亦都似呢个拨火煽风点火，多功能啊！系啊，我行街我都冇乜所谓嘅，咪行咯，系啊，又唔会热到爆。热嗰时饮杯冻嘢咧，真系一流， 喳一声系咪？ 或者攞住咯，一路买住杯冻嘢，跟住一路啜住，跟住喺度睇。同埋你太热，其实唔会太热噶。而家因为有好多啲商铺有冷气噶嘛， 绝对系。 你觉得好热嘅时候，你咪行入去咯。 系啊， 嗰个冷 正啊， 唔会觉得系一个问 题啊。系啊，再必要时买个风扇仔又得。 唔使，香港绝对唔会。 系啊， 有多嘢咧，有啲人觉得有问题，有啲人觉得冇问题啦。头先呢一个就系啦，即系。易定唔易咁样，咁 喺 网上咧有个人就写咗一个发咗个文章啦。其实我觉得咧唔需要理人咁多嘅，自己中意同埋呢样嘢，我真系觉得冇乜问题嘅。佢就话咧同个朋友去旅行，嗱入酒店咧，佢话嗰啲消耗品，大家知咩叫消耗品啦？无论系嗰啲牙刷啊、膏啊、洗头水啊咁样，咁咧佢唔单止噶，仲有啲茶包啊，可能系饼干啊，因为每间酒店唔同嘅，系啦，系啦，咁佢就。佢走噶啦，其实佢走噶啦，佢逐样立咁啊，朋友就讲咗一句，嗬，原来成日俾人立晒嘢嗰啲就系你呢啲人啊，咁样，咁啊有啲受伤嘅，佢就喺发文就话，其实我攞呢啲嘢唔啱咩，咁样，你哋攞唔攞噶，咁样，因为佢俾朋友讲完之后咧，佢感觉好似有少少咧，觉得。乜唔得佢咩咁样？咁第一我就觉得唔需要你啦，系咪？朋友都可能笑话你嘅啫。 做自己咯。 但系我觉得真系冇乜所谓喎，呢啲嘢佢俾咗你去使用或者消费，其实佢都预咗你噶啦，系咪先？ 好简单嘅啫，话我嗰、那个。以后唔好再同佢一齐去玩， 冇错， 系咪？佢唔系我嘅朋友， 冇错， 因为大家根本路不同，不相为谋。 你攞唔攞？ 价值观唔同，我攞啊。 唔系我攞唔攞， 系啊，冇所谓啦。就算 人 哋攞，你唔攞 或者 冇所谓啊。 我攞又点样咧？你话我，我觉得个就 系 你咪话咯，我又冇乜所谓嘅。 我会学翻你嗰啲动作咩啊？ 系啊，你要唔要啊？我攞埋你嗰啲噶咯，系咪？ 跟住喺隔篱房冇执，即 系 类似啦。 哇，你连隔篱房都立埋。 我冇，我隔篱房冇闩门啫。 逐间房睇，逐间房睇。 你下次试下嘛，因为好多时候佢哋执房嘅时候开到门嘅。 敲门啊， 唔使噶，佢哋嗰个 housekeeping 咧，成个 trolley 佢摆晒喺度噶，你咪喺嗰度攞咯。 我知啊， 系啊，佢预咗噶啦，系咪咁讲啊？ 我试过，佢推啲 trolley 摆喺个走廊嗰度，佢换紧啊嘛，咁又唔会理住嘅。有时我咩系攞啲毛巾，唔系攞走，系攞嚟用啫，即系咁样。 你冇扮嘢喎。 但我有時有啲佢預咗係一定係俾你攞嘅，點解咧？我試過嘅就係我最近一次去旅行啦，咁跟住咧就去咗有某一間嘅叫温泉酒店，咁啊其實都幾誇張嘅，因為咧佢俾你用嗰啲不論係洗頭水啊或者咩都好嘅話咧，全部名牌 纸，系好贵嘅名牌纸哦。咁跟住咧就我觉得，咦，哇咁正嘅，即系佢除咗系俾你有啲普通嘅搵嚟系洗头啊，你知佢哋噶啦，温泉嘅话佢系要你洗得干干净净，你先至落去浸噶嘛。咁所以佢就系有一套嘅就系平时俾你用嘅，但系佢亦都再有一套嘅咧就系名牌纸嘅，嗰套一定系 complimentary 俾你噶啦。咁我又觉得喂，其实我用唔到，即系我用唔到，咁我就觉得我其实我咪再摆喺呢一度嘅话，就话俾佢知就得啦。你听日唔需要再俾我啦。咁佢唔单止有呢个洗头水啦，佢所有嘅嘢咁可能面 护肤啊、lotion 啊，冇错冇错，有啲咁嘅嘢嘅话就一套咁摆喺个 pack 嗰度，好靓 啊！ 甚至乎系有一个嗰啲 篮仔， 又冇篮仔，咁佢就有一个好靓嘅一啲即系丝嘅袋袋住。摆咗喺度，跟住写住其实 complimentary， 咁跟住我就谂紧佢应该都系俾我攞走嘅，但系我就会觉得其实我系唔会攞嘅，咁所以我就冇用到，我亦都原封不动咁摆喺度。点不知第二日嗰时候生多一套， 一套 再生多套，咁我就知道其实佢逼我攞走，明白吗？咁我冇办法，咁我是但啦，咁我就有一套嘅话就即系啲护肤品嘅话就啊，即管系咁依查下啦，咁样都其实我谂有时你去旅行咧，喺呢一方面呢啲咁嘅嘢咯，你又冇乜所谓噶 啦， 就冇喺屋企嘅时候你会咁严格嘅，咪又试下唔同个牌子嘅嘢咯，或者佢俾得你嘅话，咁你咪又做下啦。通常都唔会烂面翻嚟嘅，系咪？我嘅意思是， 我有啲朋友唔系用嚟搽面啦，用嚟整手啊， 又得又得，总之你用咗佢，总之你用咗佢，系啊。咁跟住收尾嘅到最后尾嘅时候，佢就系咯，总之你见到你又用咗佢，佢又摆翻喺度，咁我谂佢嗰啲佢就真系预咗你攞走咯，咁咯，唔攞嘅话就好似 唔 俾 面 咁样， 同埋好似系咪好唔礼貌啊？我俾 冇错，我就喺度谂紧嘅就 系， 如果我唔攞， 人特别日本人， 冇错，佢会 唔 会觉得 到咧？ 又或者佢会唔会觉得嘅就系即系我嫌弃佢呢样嘢咧？咁样我谂咗一晚，咁我就觉得算啦，我立走啦。 你真系谂一晚，辛苦你啊， 性情难却， 冇办法啦，咩都攞嚟讲下。 我有啲有一样。嘢我几中意攞嘅就系嗰拖鞋。拖鞋啊，因为咧有啲酒店佢送俾你，好似又斋，每日佢会摆住新嘢喺度， 口口滴滴嗰啲又正啊，嗰啲 毛 巾啊，毛 巾嗰啲系啊， 你冲完凉着好爽噶， 佢可以着多几次都唔未必即刻烂嘅，咁你可以拎翻屋企，咁有时有客人嚟咧，我有啲仲 keep 住，好多年前攞嗰啲仲 keep 住，甚至有啲咧主题 酒店 嗰啲 执咗咧都仲喺度， 唔奇啊， 系 啊会 啊，不薄嗰啲真系唔好要， 薄嗰啲 就 烂 嘅， 嗰啲 个面嗰层嘢啊， 有诚意嘅有啲 系啊。 有啲真有诚意，喂靓过屋企嗰个有时有啲唔系咩？有啲大嗰啲好劲嗰啲啫，五星级酒店啊，哇真 系 好靓 啊！系啊系啊系啊， 你唔攞白唔攞系咪先？ 系啊，哇！我嗰次去早两个礼拜去深圳咧，去间大学嗰啲宿舍度咧，哇！嗰啲洗头水咧，佢全部新噶，好大支噶， 又唔系新嘅咩？ 唔系， 哦，你中意嗰只味？ 佢嗰只味我真系我喺香港我揾唔到， 系咩味？女人味。 佢最中意 呢只就系女人味。哇！ 全身晒，全身晒， 全身都系女人味。点啊？咁你点啊？你见到嗰只味你好中意咁啊？点啊？你唔讲完讲埋先咧。 花甜味， 樱花甜味 系啊。 其实嚟嚟去都有几只嘅啫。 唔知啊，但系佢真好香。 一立立啦，贪心精， 我买唔到个樽仔。 你出去买支，跟住翻嚟倒晒落去。My kitty cat is all that, and then some. You are the one, gotta represent, gotta go the whole run. We could play all night, gotta do it right. Snuggle up, huddle up, nice and tight. My place and yours, gotta be more. Don't really matter once you get through the door. Well, I'm on gas. Gotta keep up if you think you can last. Gotta get wet. Are you ready yet? On your marks, get set. 早上时间10:29，31度气温啊，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马上送上10:30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继续风骚浮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红磡海底隧道实施易通行首个工作日，运输署署长罗淑佩话，今朝7:00至8:00嘅1小时内，车流达到5200多架次，比两个星期之前嘅5400多架次少，估计可能同学生开始放暑假有关。他說今朝沒有預期出現的大塞車或者很長車龍，而以往車龍很長的七鹹道北、芜湖街一帶情況大有改善。紅磡收費廣場的車龍一直移動，不算有塞車，亦都未見到有車輛在隧道口停低收慢。罗淑佩在一个电台节目又说，寻日至今未有收到任何车种关于易通行造成麻烦的投诉。被问到拆除隧道收费亭的时间，他说估计需时2至3个月，相信之后转线位置可以更加宽阔，加上驾驶人士到时已经习惯使用易通行，车流一定会更好。红隧实施易通行的首个工作日，有的士司机在朝早繁忙时间使用红隧过海，他说没有塞车，形容情况是意料之外。认为在红隧实施易通行有帮助，不用停车缴费较之前好，不过因为车多很难留意线路改变。过收费亭时亦都没有刻意收慢，认为平日经常在路面行走较易适应。亦都有的士司机话，过红隧之前塞车接近半个钟，与平日情况差唔多。另外有的士司机认为，今朝车流大致畅顺，实施易通行之后冇留意线路改变，一直跟住原有线路行车，认为唔难适应。他又认为现时在暑假期间会较为少车，但是由于红隧始终较多车使用，相信在最繁忙时间一定会有挤塞。台风杜苏芮已经增强为强台风，天文台话预计未来一两日杜苏芮会继续增强，星期三会进入本港800公里的范围，到时会再评估本港是不是要发出任何信号，现时评估仍然是言之尚早。处理高级科学主任林学贤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杜苏芮有机会靠近台湾，到时佢嘅下沉气流将会影响本港有较热嘅天气，但系亦都有机会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到时将会较多雨同较多风。佢又提醒，如果未来几日打算去台湾或者福建嘅市民，要留意天气状况。中央气象台预测，目前位于菲律宾以东海面的强台风杜苏芮将会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继续增强，最强可以达到超强台风级，并且逐渐向台湾岛南部沿海靠近，可能擦过或者登陆台湾省西南部沿海，之后向福建沿海靠近。星期五早晨至上周登陆福建沿海，登陆之后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迅速减弱。气象专家提醒，杜苏芮未来发展的强度和移动路径仍然是存在不确定性，后期将对中国东南沿海造成较大风雨影响。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本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913点，跌164点，总成交金额30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175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10点，升5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盈富基金19.41，跌1.8；腾讯控股329.6，跌3.4；恒生中国企业65.62，跌4.8；阿里巴巴90.6，跌7毫。美团126.8跌1.4，碧桂园服务7.73跌1.29，友邦保险76.75跌1.85，药明生物41.2升5毫，汇丰控股64.2跌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6，日元141.46，瑞士法郎0.866，加元1.322，人民币7.188。英镑对美元1.287，欧元对美元1.113，澳元对美元0.674，新西兰元对美元0.617。日经平均指数报32700点，升396点。港金报1828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0.89美元，卖出196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啊。不过先讲龙翔道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泽安村慢线有坏车阻路，而家龙尾喺观景台。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泽安村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景台啦。咁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对出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而家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咁弥敦道南行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而家弥敦道南行啦，去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一段咧只系车多啫。另外红隧今日咧实施二通行啦，咁呢个时间红隧九龙入口咧就比较挤塞噶，就系公主道过海啦。咁而家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龙尾就排到去培正道桥底啊。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去培正道桥底。咁至于两线过海，包括系七咸道北啦，同埋加士居道过海，暂时就未有车龙噶。咁而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桥面灯位。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佛光街天桥去翻海日豪苑方向啦，近住红磡道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翻去红磡消防局。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车多，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象鼻山路去全锦交汇处方向，近住木棉下村一段就比较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繁忙，龙尾就在御龙山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上德村、屯门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赵丽颖、欧豪、李光洁、领衔主演《风吹半夏》。 我谂过噶啦，都系你翻去先。 点解啊？件事唔系解决咗啦咩？ 我而家有一个大胆嘅谂法。 北的那些技术员工、工程师你都见过了，将来我要起新钢厂，肯定会需要这样的人才，我想带埋他们回去。 国剧830，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手足口病是常见儿童疾病，会透过口水、鼻涕、粪便、穿了的水泡和受污染的物件传播，要预防就要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勤洗手，打乞嗤或者咳要用纸巾掩住口鼻，不要共用毛巾和个人物品，经常掂到的东西例如家私和玩具要清洁消毒，万一受感染就不要上学、游水或者参加集体活动了，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Hello， 我是蔡一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呢、這个咪就系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嘅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至1:00，梁继章、李丽睿。阿马咩啊？马咩？ 风骚快活人。 除咗呢个疫情放缓之后咧，旅行啊，大家已经系一个经常讲嘅话题啦，咁样样。咁喺网上见到咧，有啲朋友讨论紧，佢原来咧疫情前后咧，日本嘅的士数量系减咗好多。 啊？点解嘅？ 因为疫情中间有啲人冇乜生意就转咗行，我谂呢样嘢都系估得到嘅，系咪？即系你冇人嚟，咁你成日守住架车，不如做下第二嘢啦，咁样。咁引致咩问题咧？而家复常之后咧，就会变咗咧， 唔够的士司机。 系啦，唔够的士司机，咁啊啲情況原來都幾嚴重喎！佢試過喺酒店咧，誒唔該，我想去你會嘅，同佢酒店講，唔該同我揾架車啦，我想唔知邊度邊度咁樣。佢試過等一個鐘都等唔到，係唔係酒店唔幫佢叫，係真係冇的士。咁最後點咧？就要徒步行好遠去一啲叫做景點啊，或者想去嘅地方。其實咧，去第二度地方，你有冇試過？即係的士，因為你唔熟噶啦，你未必會好似係香港，冇的士又唔緊要啦，搭咩幾路巴士啦，或者咩小巴啦，你會熟啲嘅。但係你到第二度地方。你有时真系几旨意要 call 的士啊，或者呢啲嘅车嘅时候，冇咧都几，即系唔知点算。我有一年咧，好多年之前咧，嗰阵时啲小朋友仲细，去新加坡啦，行呢个唐人街。好啦，原来唐人街咧嗰阵时吓，我唔知而家9:00，全部铺头拉闸完噶啦咁样。咁于是系夜晚1:00，咁于是点咧就全部行紧啲游客，一齐走出去就揾的士啦。哇，原来嗰个情况恶劣到咧，你想象唔到。全条街都系人，香港你都试过啦，全条街都系人，个个都系望紧的士，但系街上面咧，耐唔耐先有一架，嘣，啲人即刻扑上去，边度有人走咧？咁样，收尾咧，我行远啲，行到一条街，见到的士，哇，见到好似见到沙漠有水跑上去咁样，诶，唔得。有人 call 嘅依架車，咁、樣咯，因為佢哋都有 call 的士噶嘛。不過嗰個的士司機好好人，我到而家都記得。佢叫我抱住個小朋友咧，佢話：得啦，我幫你 call 啦，呢度等啦，咁樣。即係佢 call 翻台，話而家呢度有人要車，你派嚟啦。如果唔係嗰晚咧，我都唔知點樣翻酒店。即係 世有辦法嘅。 係，你哋有冇撞到呢啲嘅問題？ 我不如想問下瑞瑞先啦。你頭先話日本唔夠的士啊嘛？你啱啱去日本翻嚟嗰時 有冇呢個情況？ 我哋就唔係喺街嗰度就咁截囉，通常我都會係 call 的士囉、 哦。即係你 call 定嘅、 啊。我只不過覺得嘅就係完全同嗰個可以幫我 call 的士嘅嗰一位在地嘅日本姐姐我溝通唔到咋嘛。咁、我好彩嘅就係有 translate 囉。跟住就我講句，跟住佢就睇啊係呀呀呀跟住佢有個 red red， 跟住有陣哦好咁樣。都冇呢個問題啊，即係係啊，都容易啊。咁 call 咗之後就佢早過我嚟添，即係佢 早過你， 因為我就話10分鐘到啦、我哋執埋曬啲嘢之後，我哋就會落去。咁我就話10分鐘之後嘅話，你可唔可以幫我有個的士嘅？就係喺門口度等，我哋要去邊度邊度咧？咁樣我要去車站，因為我哋要喺我哋自己住嘅嗰一間酒店嗰度咧，就要去翻。呢、這個總站，即係巴士嘅總站，再搭車先再去京都， 去第二站， 係啦，就去再去京都咁樣咯，即係我哋關西機場附近，咁所以跟住就佢 OK 啊，咁樣跟住就好容易就 call 到啦， 咁啊太好啦， 冇乜問題， 咁唔好投訴啦，叫個朋友， 冇啦， 應該冇事啦，我希望多翻啲人做嘢啦，嚇、咁如果你話香港咧，我都有 call 車嘅，好方便，好方便， 都係用 app 嗰啲係咪？ 係啊，如果香港。 反而最缺人呢，其实真係酒店、 嗯、 酒店真係唔够人執房，係、 嗯、 呀、啊、所以好多时 亦都 係 咪因为疫情 转 晒 行， 好多转行 係呀，同埋旅行社呀、导游呀，即係旅游界真係重灾区，同埋旅游界周边嘅行业都係唔够人，好多转咗行，转、 嗯、 咗行我有啲朋友佢做導遊嘅，咁佢話俾佢聽，亦都有朋友開旅遊公司嘅，佢話好多轉咗。如果男士較為年紀大咧，就早輪就轉咗去嗰啲隔離營嗰度 ，Covid 嗰陣時就去咗做嗰啲。 咁但係而家嗰啲 做乜嘢？ 係啊， 看著 的係啊，唔係做嗰啲房啊，做啲啊，係啊，同埋打針嗰啲啊，係啊，同埋即係打針嗰啲咯。咁跟住亦都有啲人咧就轉咗個保安。咁而家好難嘅咧，佢話好難叫翻人哋出翻嚟，真係比較困難。因為如果有啲、 啊、 有啲學識好嘅，佢如果去做保安咧，嗰啲位比較 senior 啲、嗯，特別佢識英文， 佢又未必想放棄。 唔係我嘅意思係話嘅就係佢原先佢做開嗰一行嘅，會唔會因為咁樣嘅會入翻嗰一行啊？咁咪得咧？我梗係唔係話佢 Covid 之後嘅話，咁佢原先嘅就係做開一啲比較咩、我職業無分貴賤啊，即係只不過係就話佢會唔會就轉行轉咗去做保安或者去做咗一啲佢唔係本行嘅嘢啫嘛？即係我嘅意思係佢哋不嬲都喺呢個市場裡面嘅，例如我就講的士司機咁先算啦。咁你而家喺呢個時候未調配到啫，咁你慢慢慢慢嘅話就係、你原先係揸開的士嘅，會唔會因為咁樣嘅話，哦而家又再搶翻人要做揸的士啦？佢、咪會入翻嗰行咯？ 有機會嘅。 咁、但係你係慢慢、 慢 慢嚟、因為你都唔知道邊個行業嘅話，嗰、那個窿窿係需要好遠，即係好快咁樣去填補 啊 嘛。 啊，唔知點解冇人搶我嘅咧？你哋兩個有咩？你听到少 我答咗你，我答咗你啦，我答咗你，仲想我点啊？ 有噶，我话你要啊咁样，你要咁样，我哋抢住叫佢。 我觉得又唔好话抢，我只不过觉得就系话，即系你要令到即系一啲人才能够嚟到你嗰个地方嗰度，即系可以去令到成个城市啦，又或者系大家都增值啦，系嘛？即系其实互相嗰啲人才嘅交流， 系啊， 咁我觉得嘅就系需要嘅。 我覺得而家個市真係好好多啦，係、真係好好多啦、即係出邊 可以見得咧。 唔係我有時 喐翻曬啦， 喐翻 各行各業都 喐翻曬。係啊，有啲朋友以前冇嘢做，都話咦有嘢有翻嘢做， 同埋好多新嘅衝擊，好似啱啱琴日。前日應該係咪？大圍有個新嘅摩啦，咁、都成為呢個新聞啦。 我睇啲報道啊，哇！傻咗啲人湧曬出去，塞曬周圍， 好多人。咁始終係新嘢嘛，即係大家個好奇心睇下先咁樣，就會令到咧 商場啫嘛。我唔明白有咩好睇咧？佢有咩特別啊？個商場 我冇行啊，我只係行另外一個本來好多人嘅龍頭商場。嗰日咧星期六 鵝飛 又不至於嘅，但係有隨時入到咯車位。以前係唔可能噶嘛。 开心晒啦！ 我觉得系好嘅，唔、系你多啲地方，即系大家唔好逼埋一个地方， 哎、分散啲， 分散下。 但系我又觉得咁样，虽然你话即系大家唔好逼埋同一个地方，但系有冇发觉啊？一样嘢个情况啊，就觉得好得意嘅。每一个商场其实基本系一样， 系啊。一樣嘅啫， 係嘛？你尖沙咀嗰、那個或者你去屯門嗰、那個，即係咩？你總會上面見到同一間，即係都係啲咁樣嘅。 其實唔好嘅，我覺得。 我就覺得呢一個係有一個問題嘅，但係嗰陣呢一排嘅話咧，其實我自己都有去一啲唔同嘅地方嗰度咧去觀摩一下啦。咁、我就會發覺一樣嘢嘅就係話，其實咧應該係要做到每一個唔同嘅商場各有自己唔同嘅特色，你先至會令到啲人咧係會周圍走嘅。咁其實都可以分享一下嘅就係，譬如可能我都去過有一兩個好大型。同埋真係好靚嘅商場，咁你都會發覺嘅就係佢哋主打嘅嘢都係唔同嘅、又或者就係唔會係去一間你就等於嘅就係去十間，咁譬如可能你食嘢你喺嗰個 food fair 或者係佢哋食飯嘅地方嘅話，哇真係～你噏得出嘅唔同类型嘅菜式佢都有， 哇！ 咁但系唔代表嘅就系我喺 A 商场食到嘅嘢嘅话，我喺 B 商场佢又冇嘅，咁、所以你咪就会去唔同嘅地方嗰度咧，就去寻寻觅觅， 游走下， 系啦，饮饮食食咯，系咪？你寻寻觅觅，饮饮食食，你好开心嘅，梗系啦，我唔会立乱讲嘅。喺一个名编剧嘅面前嘅话，我系咁见我哋要丢下书包嘅。咁我就觉得呢一样嘢就好唔同啦，佢会有各唔同嘅特色，又或者佢就系、 OK， 佢有一個唔同嘅區，譬如可能你買衫，你可能會喺呢一度嘅，或者你買啲電子嘅產品嘅話，你會可以喺呢一度嘅。咁、你就會令到大家都好有一個即係不斷咁去翻嚟、去唔同嘅地方嗰度 explore 嘅一個感覺。咁、我覺得其實都可以嘅。雖然我哋香港係比較細、但係其實可唔可以喺呢啲地方嗰度咧都可以有啲心思咧、我就成日都經常聽到有好多大家都會咁樣講嘅，就話係啊，商場嘅話其實基本上一模一樣嘅，咁、你就失去咗嘅嗰個原有，令到我會去吸引你去唔同嘅商場度行嘅一個意欲咯。 我禮拜六就去咗荃灣有個商場，咁、比較細，同埋因為佢上面係住宅區嚟嘅，佢嗰個商場咧細細地，但係咧話全部都係食肆為主，好多嘢食，唔同種類，唔同個牌子嚟，同埋我一般出面的商場我都見不到、我都覺得幾有吸引力， 這樣會好一點， 有好多啊， 即當然你會發覺就 是、 如果你不是想買的這些就是譬如連鎖式的集團式的一些食的東西、或者什麼的話，你可以轉戰另外的一些、譬如可能說的就是幫襯一些小店、它有一些比較特色的東西的話，但是我也都覺得小店都似乎就是都是有一個格式化、譬如可能就是有某個地方的文青區的、哇，整條街、其實根本是飽和的，不應該有咁多間嘅 coffee shop，但因為 coffee shop 好可能對於一啲要啱啱想做生意嘅後生仔嚟講，可能嗰個投資或者嗰個成本係會比較少，咁、所以你就會發覺我就係話如雨後春筍一樣，但係都唔緊要，每一間嘅話咧就會變成嘅就係、是、啦，一模一樣，都係食下啲。餅啊，又或者係手沖酒手沖嘅咖啡啊，咁樣咁就會變咗係咯，又係同一化咧，呢、這個就係一個問題咯。 好，等我都諗下先。 你諗咩啊？ 我你唔好理我，費事你抄我橋啊！ 哎呀，好想抄啊！喂，早晨早晨，提提大家聽緊風騷發言啊！十一點鐘之後我哋會有估估下 學語文。 The side of the ocean. I'll bet you in the morning you won't even know I'm gone. Tired of living here in the middle of a mixed emotion. I might as well be living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sun.Rolling down the river, I hope I can deliver the morning. 望上情，群处时守住嘴，独处时守住心。乜嘢叫做群处时守住嘴？就系同人哋相处嘅时候，留意自己把嘴、自己嘅语言啦。有啲人同人哋相处嘅时候夸夸其谈，显得自己眼界广阔、知识渊博，其实俾人嘅感觉就系轻薄、肤浅、狂妄。有啲人同人相处嘅时候，只管自己嘴上痛快，想讲乜嘢就讲乜嘢，毫无遮拦，毫无回避，往往无意之中伤害他人，祸从口出，语言为自己带嚟不必要嘅麻烦，讲咗得罪人都唔知点解，真系可悲。有一句说话叫做沉默是金，可能就系人受伤之后嘅经验总结吧。语言上嘅沉默唔代表思维嘅停止。有时有啲有意思嘅思想，往往来自貌似沉默嘅厮杀过程。沉默嘅人喺沉默之中积极思考，在听取中有效取舍，结果佢哋嘅说话反而系有意思嘅。乜嘢叫做独处守住心？我哋生活呢个世界上，难免会遇到好多唔开心、唔顺意嘅事情。如何处理好呢啲事情呢？就是、一个人进行思想嘅严峻考验。当一个人嘅时候，静落嚟慢慢思考回味呢啲事。当夜深人静嘅时候，内观其心，问下自己：你究竟系个咩人呢？呢、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嘅真面目就喺眼前浮现。呢一种嘅反思，你会发现真我显现，让自己无处可逃。真正嘅你系点样嘅呢？当形成一种习惯，你的境界就会得到不断的提高。正如《论语》所讲，吾日三省吾身。群处守住嘴，独处守住心，是一种品质，一种修养。既需要对自己一种的约束，更加需要坚持修炼，提升和人哋的相处，亦都增进自己内心嘅修养。送俾大家呢两句说话：群处嘅时候守住嘴巴，独处嘅时候守住自己嘅心灵。 夜风凛凛，独回望旧事前尘，是以往的我充满怒愤，诬告与指责积压着满肚气不忿，对谣言反应实为着紧，受了教训得了书经的指引，现已看得透不再自困，但各有分数，不再像以往那般笨，没泪痕轻快笑着行，冥冥中都早注定你富或贫，是错永不对，真永是真，任你怎算安守我本分，始终相信沉默是金，是非有功利，实现莫莫快别人，遇上冷风雨又太认真，自信满心里，有你去讽刺与质问，笑骂由人，洒脱地做人。 再自困，但各有分数，不再像以往那般恨，没泪痕，轻快笑着行。 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早上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就找些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聊下天，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驾车，驾车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看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紧要是每日笑一笑，那就好开心好满足的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语文。 早晨，早晨，老师，早晨，马老师， 早晨， 好啦，咁今日我哋要讲嘅系乜嘢啊？主题系 蝴蝶，英文系 butterfly。 蝴蝶咧，响中国文化嚟讲咧，系一个好吉祥嘅昆虫嚟嘅， 点解嘅？ 系啊，点解？ 因为 点解吉祥嘅？ 系啊，同埋因为咧， 唔系喎，吉祥化蝶喎、 啊，系啊， 梁山伯与祝英台错过你 咩？ 你讲化蝶啊嘛， 系啊， 系咪好浪漫啊？ 咁 浪漫啫，但唔系吉祥啊， 系死咗之后先化蝶咧， 系啊， 慢慢 先，都唔化 嘅， 我 想问你啫， 系啊， 靓唔好讲死， 阿长你直唔话佢啲态度衰到 非常聪明， 佢冇好 过 态 度生嚟噶， 我话到佢衰你啊， 咁你解释点样吉祥法啦？咩情况之下会用 蝴蝶咧？好靓噶嘛，系咪？ 系系 系啊，同埋咧有冇发觉蝴蝶咧，其实系对称嘅， 嗯，即系两边翼啊嘛， 系啊，一样 嘅、花纹啊嘛， 图案啊、花纹啊，一样样嘅。咁同埋咧，因为蝴蝶咧喺中国古代咧，呢、這个咧昆虫咧无分贵贱、平民、老百姓定官家。嗯，你打開個窗，你都會見到佢就會喺個花嗰度飛嚟飛去，同埋通 曱甴都係㗎。曱甴，如果你有錢嘅話，佢都冇分日有嘢食佢就去㗎啦，啱唔啱先？ 知唔知咩？知唔知咩嘅整到含啊？ 有分嘅咩？ 梗係有啦，有錢就 OK， 有曱甴，阿嘉華即刻拍死佢啦！ 我哋講啲靚啲啊，曱甴都有靚啊，小強，我講你啊，其實 螳螂或者草蜢 都 係 嘅，烏蠅都係㗎。 开咗毛窗啊，咪一样咯。 蚊都系噶，佢针完有钱人针穷人，针完穷人针。 佢唔会分噶嘛，佢唔会分你有钱人，佢针你先咁样噶嘛。 Full stop。 你讲唔到，你讲唔到，你就话叫我 full stop。 其实好多生物都对称，好多生物丑得 非 你都美丽嘅。 对称啦， 不讲下蝴蝶究竟点样为之？即系吉祥啦， 嗱， 你冇俾位人嚟入下先得嘅。 唔系我等佢过下瘾啊嘛， 佢开心，佢其实好开心嘅，佢冇所谓，爽歪歪。 因为咧蝴蝶咧俾人感觉咧又靓啦，颜色又鲜。 讲咗啦， 系咪？你个蚊有咩靓咧？你讲。 靓噶。 个蚊有几靓啊？ 一百蚊一蚊， 仲有五百蚊，五百蚊几靓系咪先？一千蚊最靓。 你有冇留意啊？只脚系白色，红啊，白色、黑色、白色、黑色，好靓啊！ 冇计啦，呢位老师咧成日都俾位学生噶，冇法子，啲学生太聪明了，太聪明啦。 O K， 嘴嚼嚼系咪？系啊，咁你讲啊。 梁山伯 与祝英台 化蝶啊！ 系啊， 你头先讲啊，好似阿爸咁 啊！ 你知唔知梁山伯、祝英台佢前身系咩啊？ 梁山伯、祝英台 前身 人咯， 错！ 你讲个前世 前传啊，系啊， 前传 系 条毛虫， 唔错， 唔系毛虫变咗蝶啊嘛？ 唔系，佢其实咧，佢哋两个咧系一个神仙故事，佢叫昆仑山。佢哋原本咧，佢两只都系蝴蝶嚟嘅，梁山伯与祝英台原本两只都系蝴蝶嚟嘅。咁佢哋咧 佢哋一隻好勁嘅蝴蝶啦、啊！你知唔知佢哋大到咧？佢哋隻翼咧去夾住啲乜嘢啦？俾你哋估下， 夾住啲咩？ 錢啊！ 喺個空中，我哋點會有錢啊？ 夾住隻麻鷹， 夾住啲咩啊？ 佢啱啦， 夾住隻麻鷹， 係真係好犀利。 佢點解要夾住隻麻鷹啊？ 佢 點 解要 夾住朵花朵咁樣？ 係啊，佢有一日咧， 神話你講咩得啦？ 咁人哋呢啲係有記載㗎。 我繼續講嘅。喺邊 度有記載啊？ 我一阵话你听，佢咧有一日咧，佢见到王母娘娘个头顶嗰啲嘢，你估王母娘娘个头有啲 判汤？ 唔系， 王母娘娘个头有啲乜嘢？ 有 个官，有个官， 唔系，错， 一只麻鹰， 吸引到呢两个蝴蝶嘅系乜嘢啊？ 花蜜 系花，阿王母娘娘咧嗰日咧唔知点解咧插咗好多花个头顶。 我买两对， 佛你冇盘桃食，冇盘桃食， 第一日我喺澳门买， 哎呀，惊死我啦！嗱，我简短啲，我要 short cut 啦，咁唔系我心脏 先崩噶 嘛？系啊，佢因为见到有啲花喺度， 咁佢点啊？ 于是咧又飞埋去，但王母娘娘好嬲，你做乜搞我头啊？将佢贬落人间， 哦，就变咗人啦， 三百同埋祝英台啦， 咁啊点解要夹埋？鹰啊！你冇讲夹埋 佢，因为佢嘅对翼好大，大到可以夹埋鹰。 佢对翼好大， 系啦， 就夹啲埋鹰啦， 系啦。好，到我交俾阿校 长。讲完佢嗱你， 我依家好啦，唔系我讲翻，我都话佢嘅前传啊，我净讲前传。 哇，你讲你讲中国式嘅蝴蝶咧，讲真系好神仙啊， 系 啊，有化蝶，然后西方嘅蝴蝶都一样咁。神奇美麗啩、 嗯 啊、世界各國嘅呢個文化咧，都對蝴蝶好， 即係啲民間故事多數都係即係都有， 係啊，都會講下蝴蝶嘅，可能同佢個成長有關啦。你知蝴蝶又跳舞步蟲咁樣 四 變出嚟噶嘛，變態噶嘛，係、所以講咧，即係一個變化，永恆啊嘛，永恆嘅變化，所以都會係。对佢好多憧憬嘅， 系 啊，同埋蝴蝶好靓， 即系蝴蝶代表变化， 啊，变化变得好啦，变靓， 哦，变靓， 有就好丑怪嘅， 啊， 即系重重系啦， 我系啊，我系 变成好靓嘅， 好靓嘅， 变成好靓嘅我。 不过讲起蝴蝶咧，就唔同国家对蝴蝶嘅解释都有分别， 有咩唔同 啊？英文就 butterfly 啊，點解咁叫咧？ 牛油飛 啊，牛油飛， 牛油飛，點解叫牛油飛？係 咯，點解咧？真係啊，原來咧就有個解説嘅，啲語文學家話咧，蝴蝶啲翅膀咧大多數都係黃色嘅， 嗯，就似牛油顏色， 好似一塊塊牛油都飛下飛下。 哦，係㗎， 啊， 即係咁樣所以叫 butterfly。 誒，另外一個解釋咧，就係蝴蝶中意食牛油啊。我頭先你話夾住啲麻鷹啦，我懷疑係夾住塊牛油飛下飛下。 但中國冇牛油喎， 所以咪得夾第啲嘢咯， 夾啲似樣 嘅。 咁另外一個解釋咧就話啲糞便似 牛油， 似牛油咁樣啊， 即係蝴蝶嘅糞便， 黃黃地色。 哦 ，OK， 係係係。 研究啊，你有冇裝過啊？ 啊，試下啦。 我唔會裝人哋去洗手間嘅， 就算蝴蝶都唔會。 嗱，試下屋企擺牛油喺度，睇會唔會引你啲蝴蝶飛過嚟食佢啦。啊，如果係嘅話咧，就證實咗呢個。傳說就好解釋到啦，就係蝴蝶飛、牛油飛一樣。 好嗱，大家有冇留意咧個蝶字咧？蝴蝶個蝶咧側邊咧係咩字啊？ 蟲字 蟲 唔係另一邊啊？蝴蝶個蝶係啦， 係啊， 咁 咪蝶咯。 嚇，其實呢個識讀喎，點 即係蝶啊？ 其實 好似一隻蝶個蝶，但係另外嗰邊咯，唔係個石字。 嗱，如果嗰個旁係石字旁咧，就係一隻 蝶 啦， 係啊 係 啊， 蝶啦，又係扁噶啦，係咪？如果你做另外一個叫做唔係叫 寫先 啊，倒蝶。 唔识，哦哦，盗版嗰个碟， 唔系 通碟， 盗碟嗰 个，哎呀，通碟啊，其实呢个系啲公文嚟嘅，都系一片一片 一块一块纸一张纸咁样， 但系净系一边咧，其实就读个叶字嘅， 哦， 呢个 即系唔系蝴蝶个虫， 系啦， 变咗叶字， 你上面加个草花头咧，佢唔系读碟喎， 系叶， 冇错，因为呢个系叶原本嘅字嚟， 都系一块块， 系啦，佢啲意思都系好薄啊，一片一片咁嘅，咁意思咧，凡系如果有呢个 一片一片 吓个石字啊，一个碟咧都系扁嘅， 我知啦，系一 叶叶轻走去啊，就系、是、呢个叶系咪？ 好嘢好嘢！啊，讲真，蝴蝶个蝶咧，真系同佢个翅膀有关 系， 系因为薄啊嘛，薄到似一塊樹葉咁嘅樣，有啲翅膀仲似一塊樹葉，成為一種嘅隱形嘅 哦，係啊係啊，有一種蝴蝶係 係啦。咁啊，另外咧講開個碟咧，英文個碟啊都有個 dish 呢個英文字喎。咁原來佢個 dish 呢個字 D I S H 都係扁平咁嘅意思嘅。 哦， 譬如我哋唱 CD 嘅 dish 啦 ，D I S C C。 D.I.C. 都係 dish 啦，都係個圓扁嘅一個東西嚟嘅。咁所以咧，你所講嘅葉呢個邊咧係有根有據嘅，同樹葉啦、同呢個蝶啦、蝴蝶啦都好有關係嘅。 哦，即係話人哋扁咋？ 就 dish 又 dish 啦 ，dish 啊！ 有冇听过啊？ 豉油点即系又细，系啦，又扁咁就为之豉油点啦，系咪啊？哦， 会话人嘅咩？ 点 解要话豉油？ 佢冇话人啊，佢话豉油，佢话豉油点啫，你唔好成日样嘢都谂啊！系。 不过咧就即系讲开 butterfly 咧，就好多时西方就多数扯埋。講蜻蜓喎， 誒係咩？ 蜻蜓 dragonfly 喎，點解又係 dragonfly 咧？ 咁啊， 龍飛 當望埋佢咧，又都少少似一隻龍咯，係 咩？ 你見佢個翅膀中間一條咁樣嘅， 係 條 蟲咧，有四塊， 特別長嘅係啊， 都個十字咁啊， 係 都 個個翅膀咧就同蝴蝶差唔多靚啦， 係 最重要中間嗰條蟲啊， 哦， 即係個身體咧就拉長咗似一條龍啊 ，dragon 啊， 係 啊，所以講咧就蜻蜓咧。就同 dragon 有啲關係啦，咁即係條龍咧，就西方嘅龍同中國龍啊，外形有啲相似，當然性質又唔同啦。中國龍咧就吉長啲啦，西方嘅龍咧就兇猛少。 中國嘅龍其實咧好似好傳說嘅， 係啊， 但西方嘅叫 dragon 咧或者 dinosaur 咧就好似係真實啲，曾經出現過，係具體啲，好似歷史上真係出現過。 dragon 都係傳說嚟㗎， 傳說嚟嘅， 即 係 個飛龍 真嘅龍， 有火噴出嚟啊種咧。 我咪話傳說咯， 係啊， 中國嘅傳說咯， 佢都係似一條油炸鬼咁樣咧，就俾人拉長咗個 drag 都係拉長咗嘅一條蟲，一條蜥蜴咁樣嘅東西。啱，所以咧 dragonfly 又係咁啦。咁原來咧蝴蝶同埋蜻蜓咧喺杜甫啊，我撈埋阿小強老師都 好啊，好啊， 都有一首詩歌嚟歌頌佢哋嘅喎。 係啊， 犀利！我查好啲資料咁樣講嘅，佢話：朝會日日殿春衣，每日江頭盡醉歸。走寨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 哦，就係咧，佢 春花蛱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啊，呢個杜甫所講喎。咁我想描述咧，就兩隻昆蟲咧，就係花間起舞。啊，蜻蜓 同 埋點水添，係啦， 係啊。 咁啊，杜甫嘅詩歌嚟。 哦， 嚟一個咁樣歌頌呢兩隻。咁相似嘅昆蟲啊！ 咁啱杜甫嗰啲我未睇到， 你睇咩啊？你睇何府嗰啲系嘛？ 我睇李商隐，因为李商隐都好多讲蝴蝶嘅诗 嘅。但系蜻蜓咧，你有冇觉得咧个感觉同天气好似有啲关系？ 系啊，落雨啊！ 即系见到蜻蜓有少少嘅落雨嘅指标，但系蝴蝶就唔系咯。 咁啊，或多或少同个气压有啲关系啦。当然亦都有个美丽嘅動作咧，蜻蜓點水， 哦係， 可以停喺啲水面裏邊點一下， 係 停啊，可能都同呢個停喺水面， 其實係產卵啊嘛， 係冇錯啦，產卵嘅，咁可能天氣 產嘅咩？ 係啊， 天氣變化啦。 點水嘅時候，其實佢係產卵， 係啊，即係放啲卵喺水面，然後又再有啲交配，有啲嘅東西出現啦。咁所以咧，蜻蜓同蝴蝶咧都兩種都係好特別嘅昆蟲，都係值得我哋飛下飛下。留意留意嘅， 扑蝶你有冇试过啊？ 原野又变花醉人，海天理向，蝴蝶来到亲芳宅，烟花嘅火已旺咁。阿姐嘛， 好有意 境啊！我有睇啊，我真系好好睇嘅《京华春梦》嘅扑蝶，我因为咁样嘅话而识咗刘松仁啦。你冇听过咩？ 就係咁嚟噶啦，好嘢啊！好嘢，好嘢，好多嘢呢個環節啦。 係啊，喂，都多謝啊， 多謝曬，多謝校長， 我哋即係暑期班就第一個嘉賓主持， 冇錯啦， 冇錯， 學到嘢啊！ 跟住我哋有不同嘅語言嘅老師， 冇錯啦。 咁大家就要估下估下學乜嘢語文 咧？嗱，我俾個提示大家，下一個禮拜咧係一位女士嚟。 哇，把声好甜美啊！大家估下佢系咩人啊？ 嗯，学啲咩语文咧？ 冇错啦，好嘛 ？OK， 多谢伍校长， 多谢晒， 各位同学再见， 拜拜， 拜拜。 被你欺骗一下，亦心光神怡，我自觉。奢侈，从不牵手提防他要无疑，情感的气炸丝，大概需要恋爱是本性难移，承认自己的自私，凭慢性毒药温馨得到维持，被这世界丑化也愿意。若我可以放下，为何留低煞风景？但你一脸动人，我们能否讲理性？给爱人麻醉，是受无人之境，吓他恶梦里将我吓醒，任我偷到快乐，扮成无辜为爱情，眉头一日现形，拍子当中报应。他有日发现，然后别去，我依然。是丑星，问我可有想过令他会怀疑，有没有羞耻，何必牺牲，明明他更仁慈，谁都不忍告知，任我偷到一盘幸福，却无名字。浪漫的黑历史，全部纪念日必须等到明时。野心无人便有我位置。若我可以放下，为何留低失风景？但你一脸动人，我们能否讲理性？麻醉是手无人之境，怕他恶梦里将我吓醒，任我偷到快乐，扮成无辜为爱情，内疚总是未停，担心一天报应，他有日发现，然后别去，我依然是惨性。 吴若希《三人之境》 可会接受为求情感没生命， 11:29， 通通地球渺无人烟很扫兴， 温度已经去到33度，非常之炎热嘅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相对湿度67%，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影守一个秘密，就凭良心所证明，后悔当日动情得到了妄想症。 第一点本新闻和财经消息，交通消息之后回来风骚快活人，和你讲电影啊、电视啊、剧集等等，回来再见，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汽车会会长李耀培表示，今日在繁忙时间经红磡海底隧道过海，较平日畅通。行车过程之中虽然是遇上车多挤塞，但是并没有需要停低。李耀培在一个电台节目说，现时红隧来回方向各由8条行车线减至4条。朝早於4条主干道虽然有挤塞，但是由于不用停车缴费，所以车流一直行走，不会停低。他再次呼吁驾驶者在过海之前按目的地选定行车线，如果过程之中减少转线，能够令到路况更加畅通。李耀培认为红磡口指示清晰，但是在进入红隧之前经过的4个收费亭，最左边一个的标示最大，容易令到驾驶者误会左边线较畅通，建议处方划入标示。 红隧实施易通行的首个工作日，有的士司机在朝早繁忙时间使用红隧过海，他说无塞车，形容情况是意料之外，认为在红隧实施易通行有帮助，不用停车缴费较之前好，不过因为车多很难留意线路改变，和收费亭时亦都冇刻意收慢，认为平日经常在路面行走较易适应。亦都有的士司机表示，过红隧之前塞车接近半个钟，与平日的情况差不多。另外，有的士司机认为今朝车流大致畅顺，实施易通行之后冇留意线路改变，一直跟住原有线路行车，认为唔难适应。他又認為現時在暑假期間會較為少車，但是由於紅隧始終較多車使用，相信在最繁忙時間一定會有擠塞。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表示，政府多年來致力保護香港自然生態，期望政商學民各界共同合作，做好綠色文化傳承者、推廣者和倡導者的三個角色，塑造更美麗的香港。陳國基出席香港地方自中心的美麗香港活動啟動禮的時候表示，本港正是興建第25個紅花嶺郊野公園和第8個北大嶼海岸公園，預計工程在出年完成。他又說，香港和深圳將會以紅花嶺公園和深圳的梧桐山風景區作為基礎，打造貫穿兩地的生態走廊，而北大嶼海岸公園的格倫就是廣東省珠江口中華白海豚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成為連通兩地中華白海豚核心棲息地的要道，將會進一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中學體育館樓頂倒塌事故，最後一名失聯人士已經找到，現場搜救工作結束，事故造成10人死亡。央視新聞報導，經初步調查，比鄰體育館的教學綜合樓施工過程之中，施工單位違規將珍珠岩堆置在體育館的屋頂，受到降雨影響，珍珠岩浸水增加重量，導致屋頂荷載增大，引發坍塌。教学综合楼施工单位责任人已经被公安机关扣留。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本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787点，跌287点，总成交金额407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70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74点，跌3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28，跌3.1；腾讯控股327.8，跌5.2；恒生中国企业65.16，跌9.4。阿里巴巴90.25，跌1.05；碧桂园服务7.67，跌1.35；美团125.7，跌2.5；友邦保险76.3，跌2.3；汇丰控股64.00，跌3毫；药明生物40.9，升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7，日元141.41，瑞士法郎0.866，加元1.322，人民币7.192。英镑对美元1.287，欧元对美元1.113，澳元对美元0.673，新西兰元对美元0.617。日经平均指数报32,755点，升451点。港金报18,285元，跌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9.95美元，卖出1,960.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顾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近住泽安村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交通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喺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就喺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喺海富中心。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喺温思路街。封路情况，油麻地嘅海泓道由于路陷，去返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要小心。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向科学园、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仲有宝林北路消防局向坑口。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如果行人喺斑马线上踏出一小步，司机就要礼让行人先过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风骚快活咧，翻嚟我哋讲下电影、电视剧集等等啦吓。一个好嘅剧本有阵时咧，可能咧未必净系拍一次嘅。譬如有时有啲香港嘅电影都会拍为外国电影咧，或者外国电影会翻拍为唔同嘅地方。 超难睇，我冇一个觉得再翻拍嘅系好睇过原著嘅。真心， 无间道外国版都冇，冇无间道咁好睇。 不知所谓， 系唔得啦， 唔得噶。 嗱，我就唔系 讲。沒錯， 唔系讲无间道啦，又唔系讲贞子，贞子都好似翻拍过， 唔得， 系啦。咁呢一个咧就阿李丽蕊之前咧都介绍过，如果佢记得就叫《想死冇咁易》，记得啦，瑞典版嘅， 冇错。 嗰套咧就系2015年制作嘅，而喺美国拍咗呢个美国版咧就2022年由 Tom Hanks 做嘅，电影串流平台咧就推出咗啦吓，咁啊睇咗。其实咧 Tom Hanks 即系睇佢由后生演到而家老咯吓，六十几岁，咁啊戏里边咧都系演翻佢自己嗰个年纪嘅，就讲一个咧，其实应该咁讲就系佢改编自一个小说。而之前咧拍咗瑞典版，咁而家咧就呢个美国版啦。咁我睇啲影评咧比较啦，因为你两套都系按同样嘅剧本啦，咁就会其实边个啲咧？咁冇错嘅，即系如果我以观众角度睇咧 ，Tom Hanks 咧系熟悉啲，咁亦都觉得有一种亲切感啦，睇过好多佢嘅电影啦，而佢嘅演技都不容置疑啦。但系有啲影评就话咧，好似觉得如果以那个感觉咧，就系瑞典版嗰个咧黑人憎啲。嗱，点解咁形容咧？因为戏里边咧系嗰个比较孤独嘅老伯伯，咁咧就因为太太走咗啦，咁啊佢平时咧又冇咩细艺啦，同埋同其他人好似有啲格格不入咁样啊，亦都形容为呢一个老伯咧就系个区里边好似一个保长咁样，样嘢都要管嘅。喂，你唔可以泊车喺嗰度咁样。咁 Tom Hanks 呢个版本咧都系嘅，但佢又咁，佢又唔可以令到佢太讨厌，因为如果唔系观众就会讨厌一个角色。 系讨厌唔得噶，如果一个角色 太讨厌又唔得嘅。 唔系嘅，我唔赞成。 啊，唔紧要。 佢可以，佢、可以，佢唔系，但系佢最后尾嘅时候，佢可以系个大翻身噶嘛？ 系啦，翻翻。 即系佢一定会有一个原因，佢点解会咁乞人憎咧？系、咪？ 其实佢内心系好寂寞嘅。咁样呢套戏，美国版呢套咧两个钟嘅。咁我觉得咧，虽然你唔会有好多哈哈笑嘅笑料，但系咧里边有啲嘅，你会有少会心微笑嘅少少黑色幽默嘅。例如话邻居咧啱啱搬嚟啦，敲门啦咁样，搵我做咩事啊？咁样，咁佢好酷咁样。诶，冇啊！我哋想送啲嘢俾你，点解要送俾我咁？哦，我哋做咗啲食物，谂住咧啲见面礼咁样。咁我已经一手抢过嚟，得啦咁样。点知嗰个女邻居咧一脚顶住道门，你都未问我咩名咁样。跟住嗰个女邻居就话：其实你都几唔 friendly 嘅咁样。 系 系啦，咁戏里边咧，呢个 Tom Hanks 咧系演得非常之好啦，亦都讲到某啲嘅位咧。是用了很多的着墨去形容他那个很执着的。刚才 Sarah 说他是很乞人憎的，但他是很执着的。例如说他一 开场呢，已经他在 supermarket 买一条绳，你知道是做什么，就是做自己想做的最后了结自己生命。 嗯， 那他就买了那条绳，掹掹掹掹想剪的时候，那个职员说，欸，先生我帮你剪。他就说，为什么我不需要用铰剪吗？这样。那他说，不是啊，我们应该帮你手的。你唔系惊我剪亲手，跟住告你哋啊？我唔会唔会咁。咁最后咧，买咗之后咧，俾钱又拗咯。我哋唔可以用你两尺半嚟计嘅，我哋一定买咧系买三尺。 嗯， 咁咯，即系佢将个性格描写得好淋漓尽致嘅。咁呢套戏如果大家想睇一套嗰啲叫做小品式嘅幽默剧，算唔算幽默咧？总之就系好暖心嘅。到最后，到底佢点样将佢嘅性格扭转翻嚟，对呢个人生有翻一种嘅兴趣，一种生趣咧，就可以大家睇下。叫《隐蔽中年》，Tom Hanks 做嘅吓，一个美国版。OK， 好，到 Sarah。 好，我要介绍嘅就系一套嘅就系内地嘅电影啊，《八角笼中》。 哇，正！ 黄宝强作品。 嗯， 是关于嘅就系一个叫做大凉山嘅一个地方，当然佢改咗个名啦。咁一个咧就系格斗综合格斗，即系打 MMA 嘅一个孤儿事件，系真实嘅事件改编嘅。咁啊，黄宝强咧喺呢一套电影里面嘅话咧，就系自导自演嘅。咁而且用咗六年嘅时间嚟去写同埋去捽个剧本啦。编剧都改咗几个， 佢都有写噶 喎。系啦，而且佢另外嗰一个帮佢写呢一个嘅就叫做七七。咁但系其实咧，就睇翻有好多嘅，就系话佢推晒有好多嗰啲演出嘅机会，同埋一啲嘅工作，希望可以将呢一套嘅电影嘅话拍到系佢自己心目中最完美嘅版本，用咗六年时间。 好 啦，咁其实咧，亦都系最近我点解会留意到呢套电影咧，系要多谢周星驰嘅，系获得周星驰嘅大力推荐同埋加持。因为我睇咗有一个嘅片段仔咧，一个 shorts 咧，即系其实你好多时候喺 YouTube 都有噶嘛，就睇住周星驰睇住呢一套嘅电影。至于你问我话佢究竟睇紧边一场咧，我唔知。但系就系喺后边嗰度就影到周星驰系抹眼泪嘅，系啦，系即系流泪咁样去推荐啊吓。简单地去介绍一下，佢就系演员方面啦。咁啊就系黄宝强自己亦都有里面咧做一个角色嘅，就系叫做向腾辉，我就叫做辉哥啦。咁至于另外有一位好两位好出色嘅就系内地嘅演员嘅话咧，就叫一个饰演嘅就系马虎嘅叫做陈永成，以及就系苏木嘅叫做史鹏元，咁我觉得嘅就系佢哋系值得一阵间我想介绍下就系佢哋嘅，因为咧佢哋真系做得非常之好。嗱，故事嘅内容咧讲紧头先所讲嘅辉哥，佢本来自己咧都系一个就系打 MMA 嘅一个格斗员嘅，细个嘅时候，但系咧一开场嘅时候咧就系佢已经做咗有一个嘅就系卖沙俾人嘅的沙场嘅老板，佢身边咧我觉得佢有一个好朋友嘅话咧又系好好戏嘅，成个永远都系跟住佢得一只脚嘅啫。 系啦， 佢就好朋友啦。咁跟住嘅话咧，佢就本来就系一个格斗嘅冠军，但系无奈嗰阵时候佢系唔食禁药，不过系俾人哋呃嘅吓， 陷害 嘅。咁啊食咗禁药之后嘅话，被褫夺咗冠军嘅呢一个宝座。佢决定咧，亦都系带领住一班嘅就系冇人照顾嘅细路仔，系因为佢去到呢一个嘅大凉山嘅时候咧，原来系有一班嘅细路仔，佢哋因为已经无父无母，冇人照顾，佢哋要喺个沙场嗰度咧，就系要用一啲嘅方法嚟去抢劫一啲揸车经过嗰条路嘅人，佢哋系咁样生存嘅，但系佢见到咁嘅情况之后，讲唔得，一定要俾一条出路佢哋，就决定就谂住要训练佢哋做一个魔鬼嘅教练，希望呢一班嘅细路仔嘅话，到第时嘅话可以系成为 MMA 嘅冠军，又或者嘅就系因为咁样嘅话而得到有一条即系生存嘅道路，即系佢哋可以有机会可以有饭食啊，有地方瞓啊，有人照顾佢啦。 咁所以咧，佢就要訓練呢一班嘅小朋友啦。咁頭先我有提過嘅就係話，因為嗰班細路仔咧，我覺得開頭嘅呢一部分嘅話咧，係好周星馳嘅電影嘅，因為嘅就係、是。嗰班細路你睇嘅話咧，全部都岩岩撐撐嘅，細細個嘅又有，好奀挑鬼命嘅又有，跟住你根本就冇可能會打 MMA 嘅。 唔係你記唔到佢個樣嘅， 記唔到佢個樣嘅，係模糊嘅。但係唯獨是有兩個係佢亦都係黃寶強覺得嘅，就係話即係有兩個喺呢班細路仔當中嘅話，佢哋有機會第時係會可以攞到呢個 MMA 嘅冠軍嘅，就係、是、馬虎同埋蘇木啦。兩個亦都係非常之好嘅兄弟嚟嘅，即係兩個都係互相照顧對方嘅。咁而我覺得我好喜歡嘅就係蘇木。呢一个嘅角色，佢仲要系一心希望自己第时可以出人头地，系因为可以去到唔同嘅地方，去代替佢而家喺屋企嗰度唔能够不方便于行嘅姐姐，可以去睇下呢个世界。 哇！ 你记得呢一段 啦？我记得， 好感动。 我黐线感动。 我补充翻先。 好， 其实呢一套戏咧，我之前睇咗，我好想睇嘅、但系我睇到一句影评咧，就真系影响咗我。佢就话：，切，呢套戏原来系抄嘅。咁呢啲嘢一阵后话，我再分享。佢话抄嗰套电影啦。莎拉， 好，咁我再继续。咁其实咧就阿辉哥为咗要帮呢一班嘅细路仔要揾一个舞台噶嘛，因为其实佢要训练佢嘅时候，佢要有地方去比赛先得嘅。就开头嘅时候就同一啲夜场嗰啲老板合作啊， 急夜场， 一心想赚钱嘅商人去合作啊，假打作为一个表演系咪？好啦，佢真系赚到第一桶金嘅。咁但系 MMA 亦都实在太残忍同埋太血腥。咁而且咧亦都真系好唔好彩地俾一啲传媒报道。做完之后，咁有好多个卫道之士跟出嚟闹佢啦，系嘛？咁跟住咧，所有嘅嘢都全部唔做得啦，系啦。咁究竟即系系唔系咧？咁即系当中如果你一路睇嘅话，你会发觉嘅有系，亦都有唔系。但系就系即系有好多一啲嘅心理嘅斗争喺里面啦。好啦，咁啊，当日合作嘅人全部跳出嚟，系嘛？就话喺度指控佢啦。无奈最后尾嘅时候，只可以结束训练。咁啊，唯有嘅就系仲要喺嗰个时候嘅话，佢就将阿马虎同埋阿苏木咧，要卖俾另外一个体育馆，希望佢哋可以有一个更好嘅条件训练，希望佢哋当诶到第时嘅话，能够成为呢个 MMA 嘅冠军嘅一日。咁而咧喺呢个辉哥隐退江湖嘅其中，当然都发生咗啲事。一年之后，佢再去翻呢个大凉山，见到个情景系佢始料不及嘅。以下嘅剧情我就唔讲啦。咁而最后嘅呢几个人嘅命运会系点样嘅咧？就请大家睇下呢一套嘅电影啦。我好喜欢嘅就系黄宝强佢实而不华嘅一啲嘅演出。 系。 咁而我觉得佢里面嘅话咧，佢亦都有探讨一个，就系话其实应该系咪用一种叫做本色嘅演出嘅，即系其实冇太多嘅一啲计算，同埋有太多嘅演技喺里面嘅。佢系能够做到一样嘢嘅，就系内心好澎湃，但系你见到嘅就系佢个面上面嘅系冇嘢嘅， 系冇乜表 情，系冇乜表情嘅，即系呢啲全部都系内心戏嘅表现咯。两位嘅新晋嘅演员咧，我唔系对唔住，有两位嘅演员咧，我唔知佢系咪新晋啊吓，就系阿陈永胜同埋嘅就系史鹏元，我觉得喺里面亦都有非常之精彩嘅演出，而且我觉得嘅就系内地嘅演员嘅话系有呢一种嘅内心嘅一啲嗰啲。層次咧係好亮眼嘅，我只可以咁講嚇，即係回頭咁樣一個回頭，你會覺得嘅就係佢係充滿故事嘅，嚇咁，我覺得係好好睇嘅一套電影。 本來呢套戲我都想睇，就係咧因為嗰個影評誤導咗我，係話佢抄一套， 所以真係唔應該 印度電影。後來咧我就睇咗印度電影先，然後。跟住阿 Sarah 話啱啱我聽，佢睇呢套戲喎，於是我又再追翻嚟睇。我想比較一下， 結果咧， 結果係兩碼子事。我唔覺得佢抄，只不過係同樣都係以訓練一啲小朋友攞冠軍，即係個主軸係咁樣樣。但係咧，中間好多枝節啊，係完全唔同嘅。我更加覺得阿黃寶強呢套咧，好有社會嘅意味喺度。我再補充翻就係話咧，黃寶強佢嘅冠軍俾人褫奪咗之後咧，佢媽媽咧傻咗，即係 大受打擊。 係啊，因為佢呢個媽媽咧曾經去翳嗰啲領導咧，啊佢冇媽媽問埋聲冇任， 係啊，係。 結果佢真係傻咗啦。咁於是啊，黃寶強好愧疚，連佢家姐都唔睬佢。我覺得成套戲好生活，好社會嘅。於是咧，因為佢話佢抄啊嘛，抄到印度叫做摔跤吧 爸爸，咁我又走去睇下先啦。我想睇即係比較一下，摔跤吧爸爸咧就係一個兩個鐘頭零四十分鐘嘅電影。其實 不過其實印度電影都普遍上係真係太長嘅，我有時會覺得， 我覺得唔需要咁長， 好多時候都唔需要嘅。但係因為佢中意嘅就係話，如果我你有睇過嘅，佢一定中間有個 intermission 嘅，你知唔知啊？ 有啊！ 唔係因為其實喺印度度睇電影嘅話，係一定中間有一個中場嘅休息，十五至到三十分鐘。系啊，佢系咁样嘅，同埋夜晚黑好夜先至开场嘅。 系咁，佢呢套戏又讲咩咧？讲一个爸爸，佢又系讲佢摔跤嘅，咁佢都系 啊。对唔住，嗰、那个系唔系印度刘 德 华？ 唔知系咪咧？一个好大只，佢 我睇下先， 好大只噶。咁佢讲咩咧？就系话佢玩摔跤嘅，咁但系赢唔到呢啲国际比赛嘅冠军。于是咁啊，好唔开心啦。其实佢一直有个心愿咧，就系攞金牌。咁佢话有寄望佢太太可以帮佢生个仔出嚟啦。 点知生一个女？ 点知生咗四个女？四个啦，你都有睇啊？系嘛？ 有，我有睇。 四个都系女，然后咧就系为咗要即系实现自己嘅梦想咧。有一日，佢两个女细细个嘅，读紧书嘅，就喺学校打交，打赢咗两个男仔。我觉得好 笑啊！其实几好笑嘅佢。 系啊，于是咧，佢又逼佢两个女咧就学呢个摔跤。 好惨个过程， 剪短晒啲头发，因为原来咧印度嚟讲咧，啲女仔咧必须留长头发嘅。 冇错。 剪短晒啲头发，剪到男仔头咧，佢哋觉得嚟讲一种耻辱嚟。 喊晒， 喊晒嚟，好辛苦，最土炮嘅。 好中意佢起身啊嘛，跑 五点钟起身， 好惨。 系佢，因为佢啲条件唔好啊，冇资助，乜都冇，佢要搭佢哋啊嘛。就去咗去佢一個老遠嘅地方，就鋪咗啲沙喺度。但後來咧唔得啦，因為咧終於咧個大家姐咧開始打出啲成績啦，打贏曬男仔，然後咧最後就入咗呢個國家體育學院，準備咧有機會咧就攞到國際比賽嘅金牌啦。咁但係個家姐咧去到呢一個體育學院之後咧變咗啊，因為當然啦，佢開闊佢嘅眼界，見到好多唔同嘅人啊。佢留翻长头发，留翻长头发。咁佢本身有个教练咧，教佢嗰套咧，同佢爸爸嗰套咧，另一套嚟，完全唔同嚟嘅。于是佢可能都迷信系体育学院啲教练啦，于是又跟咗佢嗰套。呢、這个时候咧，佢开始同佢爸爸有啲隔膜咧，有啲唔啱码啦。呢、這个时候佢细妹咧，亦都俾佢爸爸培训，成为一个當地又幫即係佢哋嗰啲類似啲省啊咁嘅地區嘅比賽，一路贏到去國家，亦都入咗體育學院啦。咁故事發展落去係點咧？我覺得都 OK 嘅，但係咧就你可以話當係圍繞兩個少女成功嘅故事，就冇黃寶強嗰度咁有社會意義喺度，即係咁多味道喺度。我覺得黃寶強嗰套咧係好有味嘅。包括人情味啦、社會嘅味道啦、縮影啦、一啲命運啦，譬如話其中一個男主角嘅家姐，佢喺嗰啲農村咧，其實嗰啲係泥屋嚟嘅，簡陋到不堪。個女個家姐咧就瞓咗喺牀度，因為咧佢生仔嘅時候咧曾經流血不止，於是咧佢即係永見到佢就瞓喺張牀嗰度，已經係唔係好喐得，但係佢一個好善心嘅家姐。咁而個細佬咧，為咗希望家姐可以離開嗰個屋企，去見出面嘅世界咧，佢嘅心願就係話贏比賽，贏冠軍，然後佢有機會出國嘅時候咧，家姐有機會喺電視睇到佢。我覺得呢度係真係值得推介，同埋真係冇抄襲嘅味道。 兩套有唔同嘅風格， 完全冇。如果你講嘅呢一套嘅話咧，其實喺香港嘅譯名就叫做《打死不離三父女》。咁而且我頭先所講嘅就冇錯嘅，就係阿米爾汗啊。阿米爾汗其實喺印度方面嘅話，其實佢係一個非常之有心嘅一個演員嚟嘅，因為以我嗰陣時候有睇過嘅就咧，佢有一啲嘅電視節目咧係佢做一啲主持嘅，裡面嘅話都係會同大家會探討一啲社會嘅問題，咁所以嘅就係其實係一個即係好關心社會、好關心時事嘅一個好好嘅一個演員啦，阿米爾汗啊嘛，係啊，亦都係有嘅就係真係佢係香港嘅劉德華之稱，冇錯。 OK， 嗱，其中一個 point 咧，我覺得佢幾好嘅。 嗰两个女话：你点解要我搞到咁样样啫？个爸爸提佢一句：我唔想你哋十四岁嗰阵时咧就嫁俾一个陌生嘅男人。我想你哋咧打呢个比赛，如果赢到咧，你可以控制到自己嘅命运。 嗯， 我觉得几语重心长。 戏里边好犀利喎，佢嘅身形咧又大只， 好大隻、啊， 又变咗个身尾。后来咧，即系生咗两个女之后咧，变咗个、 啊、肥佬， 肥佬噶嘛。 系啊， 据闻佢真系粗到好劲，即系有一段时间，跟住就再拍翻肥嗰段， 系 好犀利。 只可以咁讲嘅就系呢一套嘅即系印度电影嘅话，佢系一个励志嘅电影啦。 励志电影， 嗰只励志电影咯。但系头先我哋所介绍嘅就系、是、 八角 笼 中 就 有啲社会意味， 唔单止系。例子啊，我唔会将佢归纳为一个例子嘅一个写实嘅电影， 即系啲人鼓励啲年青人咧，点样又冇希望。 但系我几中意佢嘅，佢拿捏得几好嘅就系佢开头个前半段嘅话，你冇谂过，其实佢可以走 系啊， 周星驰嘅少林足球啊，又或者系即系呢啲咁样嘅，可以 系 可以系可以走嗰个位嘅，但系佢嘅转折位你冇谂过系可以。到最後尾嘅時候去關心嘅層面，就比一般我哋所睇嘅周星馳嘅電影就多啲。 係啊，好豐富嘅，佢 多啲嘢嘅，佢要講嘅嘢。 好，多謝推介。翻到十二點鐘，翻嚟就會有 淑女關注組， 懶又嚟啦。 情是生是伤，累积熟悉，还爱情故，后悔不迟。 为呢首谈情的价值，快到十二点钟。 煽情大意，爱尽情中，越挚爱安定。这个旅程实现，奠定人性，弊才适应。投入有痕迹，谁没有成绩？以后别再白费心力，留恋了颜色。 天气是天晴，下昼极端酷热嘅，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未来数天仍然是酷热嘅。酷热天气警告生效，33度噶啦。而家先咧12点新闻报告翻嚟，继续翻就由淑女关注组。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咧就系、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咧，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咧，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晏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 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茶、雪糕等等等等。林林总总嘅关注组当中，我哋只系关注我哋关注嘅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阿兰阿兰， 早晨住你啊！ 即 系好耐冇见啦，好挂住你哋啊！ 两个礼拜啊， 系啊，今日唔喺度啊， 系啊， 系啊， 紧要啦，我哋 唔系，因为佢要到处杨梅一样花， 系佢 要 搭 杨梅啊，可能佢 冇错啦。好啦，今日咧我哋有三个喺度啦，我哋首先嚟嘅话咧，我哋可唔可以解答咗一个听众嘅问题先咧？咁、 啊、 因为咧就知道我哋今日淑女关注组咧，阿懒咧喺食物方面嘅话，你知啦，达人 营养学家 expert 点串啊 ？ESBLT 好叻、啊， 好叻啊！进步咗啊，真系。 没错，嗱，咁其实我哋又相信咧，有好多嘅朋友咧，佢哋都需要嘅就可能大饭咧、就会系翻工嘅。咁、我哋就话啦，咁其实可唔可以帮我问一下懒嘅就系话，如果我要大饭嘅话，有冇一啲系蔬菜类嘅嘢咧？听闻好似话隔夜嘅蔬菜啦，又或者摆得耐嘅蔬菜嘅话咧，就会惊佢会有毒素。咁如果系嘅话，我哋应该要带啲乜嘢咧？同埋嘅就系呢一个呢、這个咁样嘅嘢系一个迷思啊，定系其实系真嘅咧？ 其实都系迷思嚟嘅。系啦，咁嗱，讲翻起即系其实都做过好多研究啦，就话惊菜入边咧，尤其是绿色嘅菜咧，嗰、那个硝酸盐，跟住加热之后咧，形成呢个亚硝酸盐咧，就对身体唔好嘅。即系话喺一啲动物嘅研究啦，可能有机会导致癌症啊嗰啲。当然喺人体入边就冇呢、這个未有呢个研究啦。咁所以咧就系话一啲深绿色嘅菜，譬如盐菜啊、菠菜啊、白 菜， 即系系啦绿色嘅菜，咁相对嚟讲咧，其实个剂量系会多啲嘅，即系比起你话瓜类啊、菇类啊，菇咧瘦珍菇嗰个硝酸盐个份量系最低嘅，咁、你话你想安心啲，咁我就带啲菇啊、带啲瓜，唔系咁绿色嘅菜咯。但系你谂翻起，如果你煮完之后，你又带翻工，又再叮翻咧，其实咧。个即系颜色已经唔靓，已经黄晒噶啦， 好似佢咁块面咁。你话靓唔靓？ 都冇咁黄。 你唔好戴有色眼镜睇我啊！警告你啊！ 黄色嘅原来眼镜系，sorry， 我一路见到你都黄浸浸。 抌咗你个死人眼镜去，好幼稚你啊！ 唔系，我见到都几白嘅，白咗。系啊，咁所以即系你话真系要带啲菜嘅时候。我都建議你哋可以帶啲瓜類啊，即係菇類啊，或者你真係好想帶菜，咁你咪 唔好唔好 沙律菜咯， 系啦，冇錯， 系啊，咁甚至可以咧，就係有啲人咧，其實可能公司有蒸爐嘅，佢就準備咗一兜菜，跟住生嘅，跟住再擺入蒸爐嗰度蒸一蒸咯，咁你咪有新鮮嘅菜。 你有介紹過嘅，你話其實咁樣嘅，因為有啲人可能係食嘅生嘅沙律菜嘅話咧，個肚會咕咕聲嘅。如果你咁樣你蒸一蒸佢嘅話，其實咧裡面嗰啲甜味就會再出啲嚟嘅，係好食嘅，係啊， 冇錯，所以都可以試下。咁你話真係健康理由係咪真係好擔心咧？其實就未必嘅，主要係個營養素會流失曬。 薯仔嗰啲得唔得？ 薯仔可以，即係嗰個我哋講嘅亞硝酸鹽，其實主要是加熱的時候會更加增加多了的、但是呢即薯仔本身已經是很少的，所以就不用說太擔心、 有樣嘢追問、如果啲朋友呢拿個烹去裝嗰啲飯呢，膠盒啊、鋁嗰啲有冇咩分別影響 嘅、其實嗱，我哋如果睇翻膠盒咧，就要睇下佢係咪安全可以叮啦。咁、如果話即係對於有啲膠盒即係叮出嚟有毒素，尤其是對於女性嚟講咧，就有機會可能會影響少少荷爾蒙嘅。咁、所以我哋就用翻玻璃啊，用翻即係有啲咧就係一啲鋁啊、梯啊、鐵啊嗰啲咁。 但係嗰啲唔叮得。 有啲系得嘅， 有啲铝嘅或者系嘅都叮得嘅，我唔注意，我净系以为系嗰啲铁嗰啲就唔叮得嘅。 系啊，你 总之你睇翻， 冇错，睇翻个指示话可以入到微波炉嘅。 O K， 入得微波炉嘅就系梯嘅或者系铁嘅，再加埋玻 璃 嘅比较理想， 陶瓷都得，系啊， 陶瓷就更理想啦。 系啦，唔系有啲都系陶瓷嘅。 系啊，我咪就系话，即系嗰啲就更好啦，系嘛，就唔会话释出有嗰啲唔知啲咩 毒素， 唔识毒嘅毒素咯， 胶嗰啲毒素。 嗰通常你都系唔识毒嘅， 有个夹啊，有个碗啊。 你都有講 系啊，一扎草花头。 O K， 咁啊，多谢晒咧，就系揽帮我哋咧，就听众们咧解答咗佢哋嘅问题。 大饭系非常好咧，因为你可以控制好自己个份量啦，又可以带啲自己中意食嘅嘢咧，咁系都鼓励嘅。 系嘅，咁但系 对住问多一个鱼咧，鱼方唔方便带？ 鱼其实可以嘅，即系最主要你 隔夜又雪 隔夜，当然即系你话喺嗰个营养素流失方面咧，你唔好话摆多过三日，当然即系。當然新鮮食是最好味啦。咁、你話驚係即係會食物中毒嘅，你一定要整翻熱先咯。你就唔好凍食啦，因為凍食係細菌滋生咗， 明白曬， 屙你。 嗯，咁咪好咯，個肚咪可以瘦啲啦。 兩個禮拜啦， 兩禮拜 啦， 係啊，我哋有嚟啦， 係啊。 嗯， 你覺得 我頭先係啊， 你覺得幾多？ 因為時間關係， 佢樣咧好衰， 我衰啲定係 佢衰啲啊？ 点解？ 特别后先嗰几下，你睇唔睇到啊？我都 其实我都系咁，我觉得我好似照住块镜咁样啊，就睇下佢点样啊，两礼拜啦，系个头咧系咁样耷耷耷， 因为听众都好。 好關心係嘅，冇錯。其實佢哋係有關心你嘅，係啦。好，咁其實我好肯定嘅。頭先我都睇咗個樣嘅，我覺得個樣嘅話，似乎都好似係打翻原形啦，係嘛？ 唔止添啊！37.5 上個禮拜37.5 啫， 係啊，即 係 你覺得好好啊成績。 唔係，即係我其實好驚 去 到38啊，係 啊，其實都唔得咯。你知唔知點解啊？嗱，其實馬家姐咧，佢好努力嘅，咁咧佢都有即係send佢嘅飲食記錄俾我睇。 哦，仲有啊， 有噶，所以呢個係非常好嘅。係，咁其實見到佢嘅改變啦，即係由以前話飲唔夠水、食唔夠菜、食唔夠生果，而家呢幾個禮拜都 keep 住食。得夠嘅，即係最起碼呢幾樣佢做到先啦。對於佢嘅我信佢嘅，我係 唔係嗱？有啲嘢，譬如話我食大餐，我一定講俾佢聽嘅，食燒鵝唔會呃嘅。 係啦，咁但係上個禮拜咧，佢即係普遍嚟講咧，即係都 OK 嘅。 嗯， 但係咧有個 lunch 咧食咗個焗豬扒飯，你係咪食曬成個？ 一定係，一定係。 莎拉真系了解我， 使乜我了解你？我哋啲听众都好了解你。 唔系因为我始终 系啊，我知我就系等你自己讲 啊 嘛， 系 啊， 唔得噶。 咁除咗焗猪扒饭，仲有咩选择啊？嗰度 嗰度其实去到嗰个钟数冇， 去到个钟数冇， 系啊，即系两点前。 咁即系祭先 啦， 得翻焗猪扒饭。 咁你就唔好喺嗰间嘢度食 啦。你知唔知 第二 焗豬扒飯可以個卡路里去到幾高？ 千幾、 千三噶可以。 係啊，講過噶啦。 由呢一刻起，唔再食焗豬扒飯。 你可以食，你食四分一咯。 係 啊， 嚇食四分一， 食四分一咯。 咁我四分三點 帶翻屋企咯， 係咯， 係啊， 又 再 借 俾女朋友食咯。 唔係我俾阿 Michael 食咯， 又得，佢一定幫你嚼曬佢。 係啊， 你食四分一都有520卡路里啊， 好犀利啦，一餐嚟講。 话唔过500都520噶 啦， 系咯，唔好谂住揸下手仔就肚就细先得噶，系咪先？我哋都系为咗 你 好， 你应该要揸定中指，你唔系要揸手仔，你净系揸一只中指啫，系咪啊？ 知道 ，OK 啊， 好， 收 到，收到。 焗猪扒饭再即系，我惊你唔记得，再话翻俾你听，就系因为佢有时会用炒饭底啊， 一定啊， 系啊，咁你唔知啊嘛，再加啲芝士啊，加牛油啊。咁 鬼 豬扒又炸過啦， 永不錄用豬扒飯， 係啊， 可以食但四分一， 嗯，冇錯，你永遠要記住一樣嘢嘅就係焗豬扒飯你嘅敵人， 但佢又食曬咁就 係啦，食曬就冇啦， 保證唔食焗豬扒飯， 好 豬扒照食， 豬扒 揀啲瘦啲 嘅 啦，唔該， 豬扒唔會瘦嘅， 係啊，仲要係雜扒， 咪咯，話明豬扒噶啦嘛。 揀啲瘦啲嘅豬扒，唔好咁肥嘅。 唔係，其實可以嘅，係嘛？就要側邊嗰啲，你見到有啲肥肉嘅話， 切走佢咯， 咬走佢咯。 係啊， 我咪咁咯。我俾阿懶讚過㗎。係 啊， 係啊，我食燒鵝唔食塊皮，唔食嗰啲，係啊， 肥高 啦。OK， 得收到， 好， 完全 繼續努力。 係啊， 你7月31日就下禮拜啦。你個跳舞咧？ 跳舞啦，要交係啦，要埋。 時間過得真係快，日月如梭。 係啦，咁啊，同埋另外嘅就係我哋下個禮拜亦都會再針對嘅就係阿 小 楊妹嘅問題啦。 楊妹翻嚟啦， 冇錯，楊妹翻嚟嘅話咧，我哋都會希望講下嘅就係腸易激 綜合 症究竟有啲咩問題。 幫下佢。 因為我哋發覺嘅就係咧，身邊所有嘅人嘅話咧，都多咗好多咁嘅情況。係，所以我哋希望嘅就係用你之外嘅話，我哋就開多另外嘅一個新嘅一個環節啦。 非常好。 好啦，咁至於今日嘅講咧，好緊要。頭先我哋講過就話帶餸翻屋企，又講緊係菜，其實咧。腌菜是很大件事的， 是啊， 但是你知不知道我是超喜欢吃， 我不喜欢吃， 尤其是是餸粥， 是啊，沙姐比较重口味， 我是因为客家人啊， 是啊， 我们是很兴腌菜的， 没错，是啊，咁其实即是消委会之前都做了个报告啦，大家都 很不开心，我知道了， 知道了，是，咁但是即是腌菜你一定是咸的啦嘛， 是 啊，很多盐啦， 是啊，咁所以即是他又看了即是30个不同的腌菜啦，即是有包括有泡菜啊、德国酸菜、青瓜、榨菜、萝卜同埋橄榄菜嘅， 我全部都有屋企。 真系噶， 经常 食啊！但你食几多先？嗰个系重点，即系少少 噶， 即系你当菜咁样去食。 我又唔至于系当菜咁食，但系系频率好高。 系， 头先你讲嘅就系有隔日咧，好惊，我唔知同我咁样讲， 你知咧。你做咩唔啤佢啊？ 佢有隔日，佢隻眼係有燈大。 哇！佢嗰啲燈大眼好驚，真係好驚。 係咯，隔日到咯。 係啊，嗱，我哋又講一講先，即係嗱，泡菜嚟講咧，佢做咗八個唔同嘅牌子啦。 唔係話泡菜係好嘅咩？ 有益生菌喺 裏 面。當然，即係佢喺全部嘅醃菜嚟講，佢嘅益生菌嘅總量係最高嘅。係啦，呢樣好事啦。咁但係咧，我哋話睇翻，如果係即系钠质会唔会偏高咗啦？咁其实你觉得八款入面有几多款系偏高啊？个钠质 全部 very good， 你真系果然食开 食家大佬， 泡菜达人、啊， 你知唔知咩？唔系啊，张菜王， 张菜 就系 张菜王就系你啊，原来。 你问我 好嘢，好问佢 遍天下无敌手啊！ 即系韩国嗰啲你都啱， 乜都食。头先佢讲嗰啲，我全部个雪柜都有。 系啊，即系嗱，如果我哋睇翻，即系平均嚟计啦，泡菜其实佢嘅钠质咧，每100克咧有936毫。 哇，差唔多 100% 噶啦，90%。 即系钠质系毫克，唔系 100%。嗱，佢计嗰个咧就系话，如果我哋一日当唔好超过2000毫克嘅钠质嚟摄取嘅时候咧，咁如果你食咗100克嘅泡菜咧，已经差唔多过一半噶啦，你嘅 一百好少啫， 系啊，系啊。即系可能你去食韩国嘢嗰一小碟咧，大约例如可能30克左右啦，你食三碟就已经过噶啦， 过啊， 你应该过系咪？ 点解咧？因为我有时我会用泡菜嚟整个泡菜汤，跟住咧就摆啲豆腐上去，系啦，我就会咁样嘅话。 但系你会落好多泡菜嘅咩？ 非常多，因为其实如果系咁嘅话，基本上你唔需要调味嘅。 系， 你谂下佢几咸，佢已经咸到咸个咸强，眼都盲，咸个咸强，同埋个眼会开。 盲眼开眼， 盲眼 盲 强 都开眼，真系咧。 所以其实佢系好咸，我咪以为咁样好咯，因为你可以已经有个汤啦。 系，但系就 too much 啦 ，I know 啊，但系 too late 啦。 系，咁但系当然即系佢糖分都有少少嘅，即系大约2.1克啦。即系嗰个我哋讲嘅脂肪都好低嘅0.2啦。咁啊去到呢个德国酸菜啦，即系 sauerkraut， 中唔中意食？ 系唔中意？ 唔中意。系啊，你又好中意， 我所有呢啲腌菜唔中意， 好中意。 其实我都少少中意， 闹翻佢，望住佢， 我少少中意， 以德报怨， 佩服佩服， 好好中意。 咁嗱，德国酸菜咧，其实得一款咧系高钠嘅，佢哋 check 咗出嚟，系因为酸啲啊嘛，你食起上，但系其实咧，糖分因为太酸嘅时候都系低糖啦，叫做系啦。咁去到青瓜啦，咁你觉得几多款咧？佢 check 咗五款嘅，有几多款咧属于高钠质？ 四款啦，起码 啊 ，very good， 我真系好，真系达人， 佢真系达人啊。 其实咁讲， 我腌菜零知识， 嗰个消委会嘅报告系我俾佢嘅。 有份參與寫個報告， 問過阿莎拉姐先得噶。 邊個最鹹？ 咁佢就有一款咧屬於高糖嘅啦，咁其他四款咧係屬於高鈉質嘅，一款係屬於低鈉四款係屬於高鈉質，一款係屬於低糖嘅。咁去到榨菜啦，咁你應該都好熟悉噶啦。咁啊，高鈉質嘅有幾多款啊？ 全部啦。 Yes， 實係啦， 好勁啊！咁每100克嘅鈉質咧，其實係去到1652， 嚇死人咩？ 有冇咁咸？ 真係好咸，你唔覺得佢好咸嘅咩？你就咁擺一條落口咧，就已經過鹹咁滯啊！好似含咗啖鹽。 好怕呢啲咩甜酸菜啊、大頭菜， 係啊，真係好。 即係反正擺個瓦缸嗰啲，我都唔食。 都唔食。 系真系， 系啊！ 我迟啲将你成个人浸喺牙缸，即系皮蛋啊咁啊，你都唔食？ 唔食， 我好中意噶。 系啊，咁所以真系都要留意咯，唔好成日食 啊。 隔日就唔建议噶啦。咁啊，去到萝卜啦。咁萝卜咧，四款入边咧都系四款咧都系高钠质嘅。咁啊， 酸萝卜啊， 系啊，即系譬如你日本嗰啲黄色嗰啲咧，系啊，即系前菜嗰啲一片片，有啲白色，有啲黄色， 系啊，好中意。 我想问啊，桥头咧有啲酒楼都几。 好啲啊， 會唔會好啲？其實佢個糖分都係高嘅，你食到甜係，即係有啲會落咗糖精啊嗰啲係啊。咁啊，最後就去到呢個鹹腩菜，即係腩菜啦，即係其實咧就會見到好多油噶嘛。你有時即係擺落粥或者炒菜嘅時候， 好味好味。 係啊，咁啊，四款 你理得我啫， 四款都係高鈉嘅。 係， 咁其實咧個鈉質咧就係最高噶啦，咁多款 2000。 2403 腩菜喎、 啊，系啊，因为佢加咗啲菜，再加啲腩喺入边，再有啲油噶嘛，系啊， 腩菜炒四角豆啊嘛， 系啊，炒四角豆嗰啲咪就 系 咯， 系 啊，系 嗰 啲 啊， 系啊，好。 如果你问我，我会觉得嘅就系榨菜应该系会再咸过佢，系、 啊， 因为其实榨菜我有时都唔得嘅， 系 啊，我有时都唔得， 因为腩菜系。最多油同埋最鹹、 哦， 不過你落就落好少嘅啫，但少嘅話都要注意翻。如果你有榨菜、又腩菜、又泡菜湯咁樣， 我唔係，我每一日食唔同嘅 都 我唔信， 但隔日 會好啲。 我唔信， 頭先話隔日，而家日日啦，所以真 係係啊，冇信佢啦。 我赢， 我信马家姐系啊，佢系真系。 我怀疑佢饮水都放两粒腩菜咯， 所以个人咁咸系咪？ 放两条榨菜落去， 太多就系人都知噶啦。 人哋饮柠檬水，佢饮榨菜水啫。 都系菜。如果会出咗嚟呢一个嘅话，其实希望可以俾到啲乜嘢嘅 message， 大家小心啲啦。就用嗰啲叶菜嚟取代咗我哋平时嘅新鲜嘅菜。 哦，咁又唔喎， 因为有啲觉得系食咗呢啲菜就谂住 食咗菜， 唔系啊嘛， 系啊，所以就。唔建議係 梅菜蒸豬肉，佢 就 當嗰啲鮮菜啊，唔得， 所以就唔建議，即係揀翻新鮮嘅菜去煮翻嚟食就會更加好嘅。咁大家都知啦，即係鈉質食得太多會點啊？ 肥啦，高血壓啦。好多古靈精怪 嘅，肥就唔 係 直接嘅，高血壓就會影響到，同埋咧太多鈉質嘅攝取咧，都會影響到鈣質嘅吸收啊，影響你嘅骨骼啊，係啊，用骨質。 有冇影響個人嘅智慧嘅？ 嗯。 有啊，呢、這个人咸啊嘛，系咪、啊？我净系睇到啲唔好睇嗰啲嘢咯。 系啊， 好啦，我哋剩翻一分钟， 好，好快，仲有另外一个报告，可以下次再讲多啲，就 系、 是、碘质啦。35岁以上嘅人士咧，之前卫生署就睇咗个报告，碘质系唔足够嘅。好快俾你估一估，以下边呢几款咧嘅食物咧最高碘质嘅系边款？青口虾、沙甸鱼、大眼鸡。 青口。 好啊，大就青口啊， 好，非常啱嘅，系啊，咁所以 好喎， 系啊，即系海鲜类咧， 嚟啊嘛， 成日都点嚟 点嚟点去咯， 系啦，差唔多时间啦，我哋要同阿懒讲声唔该晒，咁啊今日都同我哋就分享咗呢样嘢， 大饭嘢要留意， 系啊，但系你条腰唔正咧，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汽车会会长李耀培表示，今日在繁忙时间经红磡海底隧道过海，较平日畅通。行车过程之中虽然遇上车多挤塞，但是并无需要停低。李耀培在一个电台节目说，现时红隧来回方向各有八条行车线减至四条，朝早在四条主干道虽然有挤塞，但是由于不用停车缴费，所以车流一直行走，不会停低。他再次呼吁驾驶者在过海之前按目的地选定行车线，如果过程之中减少转线，能够令到路况更加畅通。 李耀培认为红隧口指示清晰，但是在进入红隧之前经过的四个收费亭，最左边一个的标示最大，容易令到驾驶者误会左边线较畅通，建议处方划一标示。劳工处早前推行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和工作暑热警告，建造商会会长林建荣表示，根据相关指引，在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发出之后，不同劳动力工种的工人休息时间有所不同，但在实际地盘环境内较难执行，加上不同工种的工人身处同一环境下工作，要现场分辨哪些工人休息几多时间，行政执行上有困难。他建议给予不同工种的工人有相约休息时间，商会正是制定实务手册。至于当局推出建造业输入劳工计划，林建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知道已经有承建商申请，业界希望透过相关计划舒缓到对工人的需求。他又说，相信承建商会视乎自己旗下的地盘进度而作出申请。一名男子承认2020年3月在网上发文煽惑他人伤害警员，在区域法院判囚7个月。法官形容涉案贴文内容相当血腥和残暴，考虑到被告认罪和配合警方，案发至今已经3年，被告饱受压力，作出有关的判刑。辩方求情的时候说，23岁被告被捕之后坦白合作，他低估了法律责任和后果，已经得到很大教训，对被告和家人亦都是惨痛经历。辩方又说，被告曾经参加很多义工计划，案发时就读理工大学土木工程系，但是因为本案而留下案底，将无法成为工程师，前途受到影响。法官提醒被告在狱中反省，出狱之后要报答家人。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学体育馆楼顶倒冧事故，最后一名被困学生已经找到，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事故造成11人死亡。央视新闻报道，现场搜救工作结束，事故调查工作正在推进。报道说，经初步调查，比伦体育馆的教学综合楼施工过程之中，施工单位违规将珍珠岩堆置在体育馆屋顶，受到降雨影响，珍珠岩浸水增加重量，导致屋顶荷载增大，引发坍塌。施工单位责任人已经被公安机关扣留。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本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风势较大，海有涌浪，接近周末亦都有狂风。依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808点，跌266点，总成交金额427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70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74点，跌3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29跌3毫，腾讯控股327.8跌5.2，恒生中国企业65.2跌9毫。阿里巴巴90.3跌1蚊，碧桂园服务7.62跌1.4，美团126蚊跌2.2，友邦保险76.4跌2.2，汇丰控股64蚊跌3毫，快手59.1跌6.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7，日元141.6，瑞士法郎0.867，加元1.322，人民币7.195。英镑对美元1.286，欧元对美元1.112，澳元对美元0.673，新西兰元对美元0.617。日经平均指数报32720点，升416点。港金报18285蚊，跌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9.13美元，卖出1959.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又何妨舍弃，要放开你才随时能挂念你。 片段人间，爱情实验。你结咗婚几耐？你同另一半系咪好信任对方？如果有人话俾你听，你嘅另一半已经有一份爱情，你会唔会信？两个彼此相爱嘅人，经历时日嘅洗礼，对另一半嘅信任程度会唔会越嚟越少啦？对另一半的爱又会不会慢慢被岁月冲洗得无影无踪？你想不想试验一下你身边那个还有几爱你？ 我和我丈夫结了婚已经五年了，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会有第三者。我想他对我的信任程度应该都是一样吧。直至那天，我和我一个好朋友谈起这个问题，还记得他说，没有男人信得过的，你没有听过那句说话吗？十个男人九个滚，还有一个在那里想，你没有那么信你的老公啊，他没有滚可能只是未遇上适当的人。他这句说话真的挑起我的好胜心。我自信我的老公非常爱我，就算有几靓的女仔在身边行过，他连正眼都没望一下。如果根据我朋友所讲，他没滚只是因为未遇上中意的人，那我是什么？用住先的后备情人？我不信我会是咯。我决定要来一个偷情的实验。我用一个假名在 IG 上面开了一个假的户口，然后借了我一张闺蜜的照片向我的老公 say hi， 不知道结果会是怎样呢？ Hi， 你好啊，我叫做 Susan 啊，不好意思，我有些事想请教你啊。我见到你摆了有很多踩单车的相在你的 IG account， 我最近都很想学下踩单车，可不可以向你请教一下怎样可以选一架合适的单车呢？我专登向老公最喜欢的话题到埋手，他有一个不折不扣的单车迷，任何人跟他讲起他都可以讲半日不停口的，所以我很顺利地样就跟他做起网上的朋友。来下一步就是我和我的男朋友分了手了，真的很不开心啊，你可不可以跟我聊聊啊？我明白我老公的性格，他最喜欢帮人，尤其当见到人不开心的时候，他都会懒热心地去安慰的。果然我们的话题又深入了很多了，不再跟我说去哪里踩单车，而是讲男女之间的关系。 不知道为什么，最近生活之中突然有个新的名字出现，他叫 Susan。 我是一位有正常家庭生活的已婚男人，我真的从来没想过做一些对老婆不住的事。就算网上认识了这个新朋友，都是想着谈一些单车的事啊，去哪里玩啊等等，没有想过有什么发展的。但最近我们的话题转变了，我感觉到他好像有意无意之间试探我对他有没有兴趣。我结了婚了嘛，本来我应该坦白告诉他我结了婚，但不知道为什么呢，我没有这个勇气。我问自己，其实我这样算不算有偷情的念头呢？今天我太太问了一个问题， 我真系唔知点答。 你有冇挂住我啊？ 问心嗰句系有嘅，但系如果我有，咁咪好似对唔住太太咯。所以我只系打咗个微笑嘅符号，我冇话有噶，我都冇话冇。跟住佢就打咗。 唔知点解，我成日都谂起你。 佢呢一句说话，令到我心声一种好特别嘅感觉，一方面就开心，但一方面就内疚。我唯有答，多谢啊。 偷情嘅实验已经进行咗大约三个月，尚算成功。起码冇俾老公拆穿嗰个女人就系我，但系从另一个角度嚟讲，原来我呢个太太都几失败噶噃。丈夫一直都秘密咁样同另外一个女人发展，完全冇话俾我听。如果第三者唔系我，而系你真有其人，咁我嘅婚姻咪已经陷入咗有一段三角恋咯。谂到呢一度，我个心一直咁向下沉，我开始考虑紧应唔应该停止呢个实验。直到嗰日，我丈夫同我呢个假情人话：， 其实我想同你坦白讲一件事，我其实结咗婚噶啦，不过唔知点解我心最近好似多咗一个人咁。我同呢个人冇见过面，但系好似识咗好耐。我讲嘅嘢佢又明。佢讲嘅嘢我亦都了解，我唔记得我有几耐冇同我太太咁样倾过偈。系啊 ，Susan， 我讲嗰个人就系你。 我睇完佢呢一度说话，成个人都呆咗。我冇谂过佢会将自己结婚嘅事实话俾我听。佢咁样做，其实系想中断呢一个关系啊，定系想进一步呢？如果我话我唔介意佢结咗婚，咁佢系唔系会有再进一步呢？我个心而家真系好矛盾。作为 Susan， 我好开心，但系作为佢嘅太太，我应该好唔开心，因为我丈夫佢个心已经挂住另外一个人，而令我更加唔知点算好嘅系佢讲嘅下句说话。 我哋可唔可以出嚟见下面啊？ 出嚟见面，佢竟然约我见面。喺我心目中，我丈夫永远唔会做一啲对唔住我嘅事嘅。但系而家佢竟然约另外一个女人出街，而且好明显唔系一个普通嘅约会。我有一种预感，佢系会进一步咁样追求 Susan 嘅。如果呢个 Susan 真系存在嘅话。 或者你会觉得好奇怪，点解我明明已经结咗婚都会约你出嚟？其实我自己都唔明啊，我只系知道我同我太太嘅感情，有时又好似几好，有时又好似好差咁样，好似有又好似冇。可能因为结婚太耐，感觉同最初唔同啦。啊，点都好啦，如果你介意嘅唔想出嚟嘅，我会明白嘅，我会尊重你嘅决定。 到咗呢一刻，我几乎可以肯定，我丈夫个心真系中意咗 Susan。由佢讲嘅说话，我可以肯定，佢系挂住 Susan 嘅程度一定比我多。我开始有啲后悔，做咗呢个偷情嘅实验。跟住落嚟，我应该点做好呢？唔再同佢联络，然后扮咩事都冇发生过。 今个星期六黄昏，你有冇时间啊？我觉得有间咧唔错嘅餐厅，人又唔多，食物几好噶。不如有兴趣一齐食餐饭啦。我喺嗰度等你，直至夜晚十点。但如果你唔嚟，我明白嘅。 佢竟然真系约我，点算好呢？星期六嘅黄昏，我通常都会翻屋企度陪爸爸妈妈食饭。佢以前就会一个人翻屋企煮即食面，又或者约埋啲同事去饮下嘢。 今个星期六，好明显佢有另外嘅打算，就系约苏神偷情。我应该去定系唔去呢？不过我心里面有另外一把声音就话，或者佢只系想去见下佢面，冇谂过要同佢继续发展呢？男同女其实都可以做朋友啫嘛。我系咪好阿 Q 啊？可能系嘅，但系我点都唔愿意相信我老公真系会背叛我。唯一可以知道故事发展嘅方法，就系呢个 Susan 行出嚟接受佢嘅邀请，去见佢一次面，睇下我老公下一步嘅行动。但系我喺边度揾呢一个人呢？我突然间谂起呢张相嘅主人，佢嘅真名叫做阿 Jane。是一个时装设计师，是我的闺蜜。我考虑了很久，最后我决定找她帮手扮我去跟我老公约会。那一晚她好夜接回，从她的表情来看，她的心情好像很开心。虽然一切都是由我安排，但我的心真的很不舒服。他和我 Jane 不会真的通电吧？我这个旧同学可能因为人聪明，个样又生得不错，所以眼角很高，拍几次拖最后都是他非人的。 我老公其实都有普通啫，他没理由真的会喜欢他吧。我反复思量了一日，终于忍不住打电话给他。他的语气很奇怪，想了一阵，然后跟我说， 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要我去试你老公，我更加不知道为什么我会答应你。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很后悔，你令我跌进一个很尴尬的局面。如果我一早知道会是这样，我就不会答应你了。我只可以说我会尽量不伤害你，但我真的不敢保证些什么。总之你暂时不要找我啦，我想冷静一下 ,sorry 啊。 他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啊？难道他和我丈夫真的已经挞着了？如果时间可以倒流，我一定不会报下这个偷情的实验去考验我丈夫的忠诚度。我承认我错了。 以前我觉得自己不会做这些事，对不住太太的事。那如果你再问我，我真的不敢肯定。上次见完 Susan 之后，我心一直挂住她，脑海里面不停想，我真的很想发展下去。 我现在可以怎么做？坦白告诉她，所有的事都是安排出来的。她会不会因为这样而生气了我呢？他甚至会不会因为这样而跟我分开？我不敢想下去，我真的很 Q， 好阿 Q 这样想，希望他们两个慢慢会发现不合，自己分开，那这件事就可以很圆满地结束。 我有些事想跟你说。 他今天突然神情很严肃地跟我说。 什么事啊？ 如果我告诉你，我认识第二个，你会不会很不开心？ 不知道的，你认识第二个吗？ 其实 Susan 告诉我，你的朋友是 Jane。 她的样子很冷静，没发脾气，也没有特别开心或者不开心。似乎我的朋友的 Jane 已经将偷情实验这件事告诉她。 Sorry， 我都要离婚。你做这些事根本就是不信我。第二，我和他决定要和他在一起。 落到今天这样的结局，到底是什么原因？我的实验证明了，原来男人真的受不住诱惑，但这样又怎样？最后被遗弃的原来就是我自己。 习惯地去忍受，如梦境